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啊，六点零八分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梗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我出边咧都凉凉地，不过咧咁啊，经过寻日嘅气温跌一跌之后啦，而家都系继续咧喺17度左右噶，咁啊，所以寻日咧就朝头早，哇，都凉一凉，冻一冻。今日朝头早咧，相信大家都咦有啲适应咗咯，系唔系咧？如果系嘅话，最好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朝早嘅时间咧都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就系22度。其实寻日咧就晏昼我都觉得咧太阳一出翻嚟嘅时候咧，哇晒落嚟都有啲暖暖地、轻轻地啊吓。咁啊，不过唔紧要嘅，太阳一收咧又去翻就凉凉地嘅感觉。睇下你中意边一种啦。寻日咧就可能两种嘅体感咧都俾你感受得到。是好事啊定是不好事呢，我觉得都是好事嚟嘅，是咪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7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即系空气方面属于好啦。今日朝头早咁嚟到呢就係2020年嘅12月1号，哇眨下眼又嚟到12月咯喎，咁所以如果大家喺今年有啲事情仲未做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凭住最后一个月扭转劣势，将你未达到的目标呢就是尽力做好它。 晨光每日一格， 为什么这么刻意要讲扭转劣势呢？扭转劣势不单止只是你，甚至乎是我，又或者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经历的一个过程。劣势对我们来说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我们自己认输。正如疫情都一样，疫情令到我们很多，譬如限聚令出来，很多人的生计都成为了一个问题。现在正值就是很多人面对一个劣势，所以我们应该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想想有什么办法好好地去到解决，然后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再次好像一只狼一样，哇在这个森林里面要找到属于就是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就准备定扑过去，一步一步一步，当你一步一步很用心去走的时候，当你越来越接近你的目标，你的猎物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放手一扑过去，好好地捉紧你的目标。有时追着自己的目标都好像一只肚饿的狼一样，有那种的欲望野心。原来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但原来早上都一样会继续按时陪住你，同你睇低嘅气温系17度啊！ 他熄掉晚灯，悠悠染亮天；他熄掉火花，驱禁在沉淀。心光被歌声见不起变迁，他天意似天边，引着地变，汹涌。上美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你先。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饿狼，嘴巴刺激。上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你先。偏偏知道爱令。 首歌嚟自张学友《饿狼传说》。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出边啊十七度嘅气温啊，朝头早起身咧，咁啊容易摄一摄嘅，咁啊即刻咧就诶，哇搵翻件褛褛，褛一褛翻自己先。最近咧网上边就好兴一样嘢，叫做打错我的名字 challenge。每一个人咧都贴出啊自己曾经咧就俾人写错啦、读错啦、打错嘅名啊，咁啊好多人咧都玩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尤其是咧，就系有啲人嘅名字，同好多嘅读音咧都系一样嘅。你知啦，即系同音字啊，非常之多噶嘛，系咪？定系讲，譬如红色嘅红咁啊，呢个音有红色啦，有红财位啦个红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呢啲时候咧，就更加容易咧，就系俾人混淆啊！唔单止咁，原来好多嘅唔单止中文字。甚至乎咧，就係品牌嘅英文名字咧，都經常咧會俾人串錯噶。又或者咧係出現一啲叫做大細街都錯曬嘅問題。咁啊，藉住最近咧喺網上面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玩法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認識一下啊。原來咧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品牌啊，佢哋寫嘅字咧又有啲分別噶、哦。其实所谓的字咧，大细街甚至乎嗰个串法咧，好多时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咧佢哋自己背后嘅故事嘅。啊，今次呢一个咧叫做打错我的名字 challenge， 除咗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认识自己身边嘅朋友嗰、那个名啊，真正嘅写法之外，当然咧最好咧就系可以了解一个又一个咧公司背后嘅故事、哦。嗱、公司背后的故事我就唔喺度细讲啦。不过咧，原来有啲咧都系几励志嘅，有一啲咧，大家如果可以搜寻一下，会发觉，原来佢哋呢一个名字啊，转咗条大街啊，又系有特别嘅意思嘅。佢哋个名字原来咧多咗个 full stop 或者多咗一个一横 hyphen 嘅时候咧，又系代表住另外一样嘢。就睇日剧都见到啦，每一间公司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嘅。由企业开始咁去到做好多咧，就系、自己国内成功嘅嘢，之后就会去到咧就系、外国跨国啦。跟住咧，可能连埋我哋香港都认识嘅时候咧，佢哋嘅故事就系咁成就。有阵时睇到一个有一个唔同佢哋公司背后嘅故事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即系原来睇得更加多，睇到咧就系、原来人哋成功嘅例子之后，自己又可以谂一谂，有冇啲乜嘢可以借下镜咧吓？要借镜嘅话，梗有嘅。这个世界咁多人成功，要你睇嘅话咧，慢慢睇都得噶。不过你会唔会谂，下一个成功嘅，其实就系你自己呢？只要你有呢一个嘅谂法，只要你努力做嘅话，其实梦想都可以达到噶。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1%啊，湿湿湿啊，湿石人啊！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哎，今日朝早把声清过寻日好多、哦。 系啊，因为咧今朝早咧用咗少少嘅时间咧、 啊， 去俾自己嘅喉咙咧做一下啲热身运动先。 哦，即系 warm up 咗个喉咙、哦。 系啊，嗱，好多人就会谂啊，到底点样开声咧，或者朝头早。点样会令到把声会清啲呢？其实同你朝头早饮嘅嘢呢好有关系嘅。咁、所以今朝呢都想喺呢个时候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朝头早到底啊，你諗緊如果早餐食乜嘢呢，我就諗唔到啦。但係如果你话早餐可以配一杯乜嘢嘅饮品呢，我都有啲少少嘅建议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哦，嗰啲熱檸蜜得唔得㗎呢啲。 其实我觉得都得嘅，不过我自己就未必会早餐第一样嘢就饮柠檬加蜜糖咁多咯。系啦，嗱，我知道咧，好多人咧早餐第一样嘢谂嘅就系、最紧要就提神啦。最好就系能够一日里边咧第一杯系香浓嘅咖啡，呢、个真系好多人都会拣呢一样嘢嘅。 系啊， 咁因为其实咖啡众所周知啦，因为有咖啡因啦，的而且确咧可以喺短时间里边咧。令到大家嘅嗰个提神嘅情况咧系好快嘅，即系饮可能好快一个钟头内咧已经觉得哇真系好精神喎、咁。咁但系咧其实同时亦都系有一个问题，因为咧佢会令到你咧有啲精神紧张添嘅。 哦，系啊。 同埋咧亦都好多女士啦，或者系啲影相嘅朋友冇得意咧，都会话啦，其实因为咖啡咧入边都有啲成分咧，佢利尿嘅，咁所以咧都会去水肿。咁但系呢样嘢咧又唔系话好即时嘅，即系你唔好话你谂住一饮完之后就，我即刻去洗手间之后咧就可以成个人都 steam 咗啦咁。咁呢个就需要少少时间嘅，咁所以你就唔好话谂住去影相前五分钟先至去饮斋啡，咁就冇乜用啦。 吓，早几个钟饮啦。 系啊，都需要啲时间。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都要提醒大家、就是，好多人都会话啦，尤其是医生咧都提啦，如果你长期都饮一定剂量嘅咖啡咧，有机会咧去到咁上下年纪嘅时候咧，就会可能周身骨痛啦，甚至乎咧会有骨质疏松 嘅。哎呀，咁呢个问题，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如果太过依赖咖啡去摄取咖啡因提神咧，就会形成一样嘢，就系好多都市人都成日讲嘅，哎呀，我一冇饮咖啡咧，觉得嗰日咧好似唔够精神。我有时咧，系咪已经依赖咗呢一个嘅咖啡因咧？咁样， 都有呢个机会嘅。同埋，我觉得呢个心瘾系大过身体上真系需要嗰样。 呢、个又真系、有阵时系觉得咖啡个香味令到你精神，而唔系咖啡因。 都系噶，即系有啲人会觉得，朝朝饮惯咗，好似佢真系令到我集中啲咁。咁于是就会 keep 住用呢一个方法去令自己觉得好似安心啲啊咁。咁都无可厚非嘅，亦都冇乜所谓嘅，都系个人嘅喜好同选择啦。咁但系就真系要注意啦，即系当你可能长时间饮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头先讲嘅会唔会骨质疏松啦。可能会对于啲人，即系可能啲心血管唔系咁好嘅人咧，就会留意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佢都会令到人心跳加速嘅。 系啊， 如果你饮一定剂量， 系我少少咧都已经会手震同即系心跳 过 去咯。 我哋咁敏感噶， 所以咧，我其实成日都系咁讲噶啦，我好中意咖啡嗰个味嘅，好香嘅。咁但系如果你个直接饮咖啡咧，饮完之后咧又要喺度腾一轮嘅啦，个人。 咁、所以你就真係要注意，你未必会揀咖啡啦。咁跟住落嚟嗰样嘢呢你可以考虑喎。 係咩呢茶。 绿茶啦。 哦係 呀。绿茶喎係绿茶喎。 经常考虑呀呢个我都係。 係呀、真係呀。因为其实绿茶都有咖啡因嘅。咁、不过绿茶呢相对咖啡个咖啡因就少好多啦。嗱我当一杯普通嘅咖啡杯咁样啦。大概200ml 嘅咖啡因，咁、但係如果你話綠茶呢只係得35嘅啫，即係你諗下大概係1/5唔夠，即係1/6咁上下啦， 爭好遠 咖啡因， 係咯， 係啊，咁但係呢綠茶呢相對呢有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呢佢都有兒茶素喺裏面啦，其實呢對女士嚟講呢呢個好緊要，因為佢有抗氧化嘅功效， 係啊，所以成日都話呢飲綠茶就叫做咩呀，又美顏啦，抗衰老啦，即係好多年前都聽嘅時候呢就發覺唔錯喎、由嗰陣時開始我已經對綠茶呢產生好感㗎啦 系咩？你本身自己中意日本料理啫嘛？ 唔关事，即系你睇到一样嘢，佢抗氧化又叫做又搞到你襟脑咧，你都系觉得咦正正地，要多啲吓摄取咯，会有咁嘅谂法啊嘛。 嗯，咁其实咧，因为好多人都会谂啦，早餐咧，因为大家都好着重于想要嗰个提神嘅功能啊。咁好啦，如果头先嗰两样嘢咧，小朋友可能都唔系咁中意啦。咁小朋友又有冇啲乜嘢系适合咧？咁嗱，如果你要考虑都有少少咖啡因嘅话咧，你可以考虑一杯香浓嘅热朱古力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呢样嘢亦都系啦，因为如果长时间饮咧，大家一听都已经谂到啦，哇，好甜噶， 系啊， 系 啊，虽然 小朋友梗系中意甜啦，咁、但系咧，即系长期饮咧，就一定会肥啊，系啦。虽然小朋友咧，如果你话佢血糖啊或者血脂咧，就冇咁快惊嘅。咁但係咧，從佢嘅身形嚟睇咧，你就會睇得到嗰個後遺症同埋嗰個長期飲用嘅問題啦。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呢啲天氣咧，你可以飲一杯少少嘅暖蜜糖水啦。 嗯， 又或者其實咧，反璞歸真，飲水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提神飲品嚟嘅。 係啊， 嗱，因為講翻啦，人體其實70%都係水做噶噃。 係啊， 咁所以咧， 女人都係啊。 女人是水做是咁咧，所以当你饮水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你咧个手机咧插电咁啊， 嗯， 你插翻啲水入去，泵翻满去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可以令到成个血液循环好啦。咁所以咧，你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咧？就是、除咗早餐饮水之外咧，其实如果你好眼瞓或者好攰，即系你做嘢，我当你开通宵啦。咁有啲人咪中意飲咖啡飲通宵，但其實飲咖啡飲通宵係好燥噶嘛，即係可能第二日咧就會哇成面都係暗瘡，或者咧就係即係生痱滋啊、喉嚨痛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咧，人哋話捱夜嘅時候 飲暖水， 飲水 係。 系啦，又或者系咧，当有啲同事有时咪话，哎，饭气攻心啊，好眼瞓啊，咁点咧？又饮咖啡冇好多时，其实唔系，你只要饮一杯水咧，原来咧都可以咧，当你自己身体水分够嘅时候咧，会提高咗你嘅专注力，同埋可以帮你精神啲提神噶。 哦，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啦。男士比较常啱，女士通常用完芭比呢个方法，一定会第二朝头早就话我成晚饮水饮到水肿。 其实唔会噶，我觉得女士咧，如果你成晚饮水，如果你真系成晚饮水嘅话咧，其实你反而系第二朝唔会肿，因为你成晚已经去厕所排晒。 哦，都系一个嚟嘅，因人而异啦吓。好啦，我哋转头再打俾你啦，唔该晒。 你做乜咁攰啊？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翻嚟屋企咧，遇到好多即系叫做需要打扫嘅地方，又或者。一啲令到你需要清洁但顽固嘅污渍啊，走唔到嘅时候咧，唔同情况我哋可以用唔同简单嘅物料去到帮下你手噶。我记得上个星期曾经介绍过咧，就系其实香蕉皮咧都系几好用嘅，因为香蕉皮咧佢就可以用嚟，譬如捉一啲嘅有果啲嘅果蝇啊，将佢放入个口入边，做咗个小小空间，你就可以捉到好多嘅。好啦。梳打水其实本身听到梳打两个字都知道咧，佢系有呢个清洁嘅成分。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会买几罐嘅呢啲嘅叫做汽水啦，倒落个马桶嗰度咧就帮手洗厕所，啊效果又唔差嘅、哦。其实咧，如果你买嗰啲冇色嘅纯粹梳打水，佢更加真系可以当清洁剂咁用。用喺边度咧？你可以试下咧，就将呢啲梳打水咧。染落嗰塊布，然後或者直頭咧就少少少少倒落塊鏡嗰啲地方咧，跟住亦都可以用嗰啲海綿一擦，你發覺其實個效果都唔錯㗎。除此之外，更加咧就可以喺一啲白色嘅恤衫上面染咗一啲滴啦，然後你都可以用梳打水幫佢咧就好好地清理一下嘅。

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间啦，出边啊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啊71%，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2嘅，咁啊空气好啊，个人希望大家都系心情好啦吓。朝早嘅时候，如果你出去咧，即系呼吸一啖空气，都觉得咦啊凉凉地，咁啊千祈唔好谂住成日话如果冻冻冻冻天啲真唔系，唔好咁谂，应该谂咧啊一年四季，希望佢快啲回复正常啦。冬天冻咧就系应该嘅，咁天气咧都系属于系干燥啊，天晴干燥，早上嘅清凉。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豪陪住你哋噶，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百科， 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就系食海胆咧？海胆咪日文叫做 uni。咁啊，系日本菜当中咧，其中一种咧，都系好受欢迎。不过咧，个食材嘅价格咧，亦都颇为咧高嘅食材啊，食物啊吓。咁啊，好多人就会觉得啦，就算咧佢贵，我都好想咧成日食嘅。海胆其实无论系刺身定还是咧，就系做煮咗佢爱嚟咧，就系做一啲嘅日式料理或者做其他嘅餸菜咧，都有一啲好独特嘅香气喺呢一度噶。众所周知啦，咁啊，其实海胆肉嗰个部位，我哋成日食嗰个，亦都咧就系属于咧就系海胆嘅生殖腺，包括咧就系卵巢同埋精囊，呢个咧就系属于佢最嫩啊，海胆嗰个嘅位置啊。海胆啊，亦都咧有一个叫做海螺，又或者咧有一个更加靓嘅名字叫做云丹，去到咧就系美誉佢嘅。的而且确咧，佢嘅味道我自己都相当之喜欢啊，而且咧。營養亦都豐富喎，裡面含有咧就係豐富嘅維他命、脂肪酸，而且咧仲有好多嘅微量元素。一般我哋買海膽食嘅時候咧，就會裝喺一塊塊嘅木板上面，即係嗰啲工人都已經幫我哋就拆咗個海膽啦。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好容易俾海膽咧嗰啲刺咧就係吉親㗎。嗱，唔同呢個產品咧，好多時咧都唔會咧就區別咧，佢係到底屬於精囊定還是係卵巢，就放咗喺嗰個海板嘅嗰個板上邊。而一般我哋咧見到嗰啲海膽咧，又點樣分別佢係屬於靚嘅海膽咧？其實咧都係好簡單嘅啫，望落去佢唔會出水啦，好飽滿啦，嗰啲顏色咧亦都係好鮮嘅。海胆如果你讲到嗰个嘅品种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但系如果讲到咧就系好食嘅，可能亦都你要睇翻本身嗰个水域同埋咧佢嗰个风味嘅噃。嗱，海胆咧主要食啲乜嘢嘅咧？海胆唔系净系食嗰啲叫做咩啊？海入边嗰啲浮游生物嘅，其实海胆主要咧就系食海带嘅。佢主食咧就系海带，亦都系不折不扣嘅一种叫做杂食性嘅动物嚟嘅。原来系咁样噶，冇错啊！所以咧喺日本嘅北海道一个叫做利烤，差唔多日本最北嘅地方啦，即系仲要系北海道最北嘅地方，嗰度啲水质咧系好嘅，而且本身利烤呢个地方咧系盛产昆布噶，所以咧啲水质亦都特别干净，并且能够提供咧就相当之足够嘅食物咧去到俾海胆。故此咧就话到啦，嗰一带嘅水域嘅海胆咧特别咧就系肥嘅，因为佢哋多食物啊嘛，咪食到好肥好美咯。而且咬落去嘅时候咧，那个感觉除咗香之外，仲有一种好结实嘅风味，味道亦都浓郁，好甜美，所以咧先至会咁出名嘅。好啦，如果我哋要挑选海胆啊， 头先讲过啦，我哋见到嗰个一板板嘅海胆咧，应该系好饱满嘅，而且咧就系唔会好黐粒粒，比较上干身。如果出咗水嘅话咧，就有机会啊，其实佢开始咧就系腐烂啦。嗱，唔新鲜嘅海胆咧，就会闻到一阵阵嘅叫做海嘅腥臭味。咁啊，而新鲜嘅海胆咧，其实咧唔应该你有特别嘅异味噶。香港本身都一样有海胆的，那不知道你在西贡一带有没有真的见过人家叫做捞海胆，跟着就会提供给你吃的。不过不同水域的海胆的质量也都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要试一下开这个海胆当是一个体验，好像 workshop 这样试一次的话又无妨的。首先就用冻水冲洗整只的海胆，然后就找出海胆底部圆形的嘴巴位，用钳就慢慢剥开这些叫做那些刺，用钳逐个逐个就掹开那些刺，然后你才可以就徒手拿上手的。清理入面的内脏和污糟物，然后再冲洗一下，放入去冰水，咁啊大概冻佢五秒钟咧，就以保持温度。然后咧就可以小心啊，攞出咧就系海胆我哋平时食用嘅位置啦。嗱，海胆本身咧就系低卡路里、低脂肪、高蛋白质，而且可以加强免疫系统、促进血液循环嘅一种食材嚟嘅。咁啊，唔知道你今日如果食饭嘅时候，会唔会考虑一下？咦，不如咧就试一试呢一个嘅海胆啦、啊，好似咧都几好食喎，又可以作为一种咧促进一下我哋肠道蠕动、补充一下啲微量元素嘅食物。我自己都会中意海胆噶，讲下讲下，诶，自己今日都要搵翻味海胆餸食下先，不如海胆炒饭咧。 漆黑的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过一秒钟。身紧紧的背部，已藏上多么冰冻。醒起，这不过断续梦，梦情在昨天早告终。心舒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夜迷宫，心思真不可以再随便靠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多么心痛。家中的一切也尽是全扭转你当初严重。 再睇下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干燥，早上嘅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系清凉，日间天晴系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2%啊吓。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起咗身嘅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林慧，点啊？你出咗门口咯，听你啲声系嘛？ 系啊，出咗门口啦，而家在途中啦，我哋好快会见噶啦。 喂、哎，咁就好啦，即系七点钟嘅时候可以准时咧，又听到芭比喺直播室咧，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啦吓。 系啊，喂，白元浩，我问你啊，嗱，除咗朝头早一杯提神嘅饮品之外咧，你觉得有啲咩方法最容易可以令到你醒同埋提神咧？ 哦，如果最容易醒，其实我反而咧，我平时都会用呢个暖水洗下块面嘅，因为咧我同女士唔同，男士我成日觉得咧，因为我哋要剃须啊，如果太冻咧，其实就做唔到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就直头咧。因为啲毛孔咧，佢收缩晒啊嘛。如果你用冻水嘅话，咁你剃须咪剃唔到咯。咁、我哋成日，譬如你睇嗰啲上海铺，佢都用热毛巾敷下你块面，跟住先帮你剃须噶嘛。佢系等你啲毛孔扩张，跟住先至可以容易啲清理咁样。咁所以我成日觉得你啲男女系咪会调转咧？咁但系如果你话啊问我有啲咩办法令到自己喂好短嘅时间要即刻醒晒嘅，反而我就系觉得如果用冻水洗面咧，真系会醒晒、啊。 你细个咧，阿妈有冇试过咧整条冻毛巾，然之后一笪笪落你块面度？ 冇啊，佢都系拎走我张被啫嘛，跟住系攞住张被系咁泼我咯。 哦，我以前有个同学咧，我好记得咧，佢妈咪咧就系用一块冻毛巾咁样朝朝早咁样叫醒佢咯。 哇，佢就 系、是、系啊，都几残忍嘅其实，同埋冬天真系唔好，好容易冷身噶。 系啊，冬天真系唔好啊吓。咁呢个系咩个好嘅方法叫人起身，定系真系提神最好嘅咧？ 嗱，如果我自己咧就唔会选择用呢啲咁残酷嘅身体接触啦、 啊， 我咧就反而会用一啲香味咧去令大家醒嘅。嗱、 啊， 今朝讲完饮品啦，而家同大家讲下食物啦、 哦， 煮咧就留翻俾崔洁彤啦，因为我就唔识煮啦、 啊。 但系咧我可以教大家，成日都话咧，如果你去荒山野岭咧，你去露营咧，通常你都会带罐头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咧，你朝头早咧要开罐头，嗱屋企咧就唔使搞到咁夸张，话要求生技能，开到个罐头之后都食嘅、 嗯。 我相信开咧就唔成问题嘅。 嗯。 但系有啲罐头咧，如果你要完整咁样将罐头里边嘅食物拎出嚟，即系唔好整烂晒啦，或者唔好搞到哇个罐烂晒啊、裂晒啊、凹晒啊，都炖唔到入边嗰嚿嘢出嚟咧。原来都有啲技巧， 就系、是、买嗰啲罐咧，本身系有易拉罐， 唔系啊！你开咗个罐冇用啊，你炖唔到入边啲嘢出嚟啊嘛？ 点会啊？会嘅咩？ 以呢个餐肉为例啦，你有冇试过见到有一啲嘅主妇或者系工人姐姐咧，佢用一啲譬如？可能揾刀刉住中間啊，跟住可能整到嚿嘢唔係好完整咁樣。 哦、我明啦， 即係出嚟啦，你明唔明啊？燉唔到出嚟啊！ 我通常遇到呢個情況咧，我就會攞支筷子咧，喺嗰個餐肉側邊嗰啲位置咧，就盡懟啲，懟啲空氣入去。 筷子咁誇張？ 係啊，得噶。 我最多試過用刀啫，我冇試到似筷子咁勁喎。你嗰嚿都幾壓秤喎。 咁你咧？你個方法係點樣噶？ 原来呢有些专家就教呢大家首先要准备一个大过你的罐头和深过你的罐头的碗先、啊 嗯、 那然后呢第一个步骤就是将那个罐头拉开了先，即是顶已经是开了盖的了， 是开了先， 那旁边就仍然继续是一个罐、啊 嗯、 那接着你就将那个碗呢就充满了热水先，即浸满了热水在个碗里面、 哦、 跟着攞个罐头摆喺呢一碗热水里边，你记住唔好浸过个肉啊，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嗰嚿嘢浸过热水就唔好啦、 啊， 就唔好过个罐身，啊、大概可能去到佢四分三咁上下就 OK 噶啦。 系， 咁然后咧浸大概五分钟左右咧， 嗯， 就可以令到嗰个肉同个罐咧自然咁分离，即系佢唔会黐实个罐。 系啊系啊，因为个罐咧喺呢个过程已经系膨胀咗啦。 其实唔系，系因为咧，你知道有时好多啲食物咧，特别系啲肉类咧，佢你一打开罐嘅时候咧，无论系火腿啊、午餐肉嗰一类咧，你有冇发觉佢有少少好似啲啫喱状咁样嘅、啊， 散散地嗰啲嘢嘛，好似起散嗰啲嘢咁样噶嘛，哎。哦 ，Barbie 直头唔见咗添，咁啊应该系啦，佢就 系 想表达。 系啦， 哎 哎、 我出翻嚟啦，喂 ，Barbie 喺咺度？喂，哎，听到啦，听到啦，你讲唔讲到而家就？ 我而家讲到啊。 嗱，而家清翻啦，好，继续讲。 系啊，我话因为好多时咧，你买嗰啲肉类罐头咧，你一打开个盖咧，咪会有啲啫喱喺嗰度黐住咗个罐头侧边嘅。 系啊，系啊。 其实呢啲咧就系、是、令到嗰嚿肉咧炖佢炖唔到出嚟嘅原因，就咪因为黐实咗。 哦。 咁所以咧，其实你用热水浸一浸佢咧，你咪浸个罐。 吓、 啊。你其实系浸到嗰个啫喱咧，就系、是、自己硬身翻啲啲，就同个罐分离咗。 哦。 咁然后咧，当佢浸咗三几分钟之后咧，五分钟到啦。如果你要好稳阵咁、嗯，一定要炖到出嚟。 嗯。 佢就可以自然咁样将嗰嚿火腿啊，或者系餐肉啊。就会炖到出嚟噶。 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方法啦，都唔错、啊，即系又唔使叫，又唔使好似好用力咁样扯嚿肉出嚟。 唔使暴力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其实用刀撬啊，又或者系咧，我见过有人揾刀柄咧就揼个底嘅、 啊。 其实我觉得都几危险嘅。同埋咧，因为有啲餐肉嗰啲罐咧，个底嗰个边咧， 嗯， 咪硬，即系突咗出嚟嘅、 啊。 其实你揼个边都唔得啦。咁有啲人就揼个底，即系嚟凹入去嗰个。 系啊，就希望可以一揼佢嘅时候，佢成嚿嘢弹出嚟啊嘛。 其實呢個方法我覺得都得嘅，但係咧就真係要注意你攞嚟揼嗰個工具。 嗯， 即係咧，因為我實在見過太多人係用菜刀個柄，因為菜刀個柄係最粗身噶嘛。 嚇、啊，咁就危險啦嚇。 咁就好危險啦，係啦，所以就不如用一啲簡單嘅方法浸熱水，好似安全啲咯。 嗯，不過如果浸完熱水之後咧，攞翻個罐咧都要小心辣手，因為咧即係鐵嘅嘢係咪先都熱噶嘛。係、 嗯、 啦，咁如果朝頭早大家食罐頭又攞唔到嚿嘢出嚟嘅時候，不妨試一試阿 Barbie 林慧呢一個嘅方法啦嚇。好，唔該曬，我哋轉頭見面啦。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咁我哋咧就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咧喺电话侧边嘅。早晨 ，Vince。 系，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有一个哇，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用嘅议题咧，就真系要问下你意见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见工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可以喺技巧上嘅我哋又注意入？ 嗱，两种情况啦。咁因为你揾工嘅时候都系得两种方法嘅啫，一系你自己揾，一系就经 agent 揾。嗱，其实点解要经 agent？ 佢哋真系好好用嘅。咁佢最大嘅用处咧，佢话。都俾你聽間公司出到幾多錢啊？通常 agent 會知道噶。咁、譬如我哋就算揾 agent 去托 agent 幫我哋揾人咧，我哋都會講得好清楚，我哋有幾多錢可以請一個人。咁所以 agent 自己本身咧，佢都知道盡量可以幫你 fit 到乜嘢嘅價錢翻嚟，因為其實你越高，佢哋嘅傭都越高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究竟你自己聘落佢哋去請人嗰個過程度，究竟爭幾多咧？係咪即係你覺得係完全十項，你嘅要求都剔曬十項？你覺得啊，佢唔請我就冇第二個噶啦、 嗯。 你睇你個信心有幾大？ 嗱咁如果真係嗱 in 咗份工入去啦，嗱當我喺呢一個開頭 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冇可以去到拗高嘅或者斟酌嘅人工啦。我真係入到入去，可能做咗一段嘅時間，咁呢個叫做我又想再同公司講啊，真係係時候咧，我表現又好好、 啊、 喎，係時候真係要加翻啲人工咯。我點樣開口好啊？又就唔會碰壁咧嚇 ，Vince。 你講得好啱啊！頭先你都講咗話我表現好好，你記住呢個係一定首先。 梗 係啦，你表現唔好，你唔好講家人。 自己表現都唔好，家人嗰個就博炒咩？係咪？ 冇錯啦。喂，咁但係咧，表現好唔好又唔係你講嘅喎。嗱、啊，我哋好多時做表現平衡嘅時候咧，會有即係自我平衡噶嘛，係咪？即、嗯、係公司嘅平衡。咁呢樣嘢你要首先要摸清楚，究竟你喺公司嗰個表現係咪被獲得肯定先？咁呢、這個即係、就是、你一廂情願，你覺得自己做得好咧？唔代表真係做得好嘅。通常比較大少少嘅公司或者啲外資啦，我諗我自己嘅經驗啦，即係唔一定按人數嘅，但係通常外資佢通常會有一個嘅每一年咧或者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 budget 嘅。咁唔係話你想加就加。如果每一年咧都冇遇到個 budget 落去去幫人去俾人去加人工咧，其實就算個經理好想幫你加咧，總公司咧未必會批到落嚟嘅。有時雖然話你同經理講咧，唔係佢唔俾啊，有時可能經理都幫你去揮，但有時去到我哋度或者再去到總公司咧，或者去到財務部 finance 俾唔到，因為冇做 budget， 呢個係其中個一個嘅原因啦。咁、可能去到比較彈性啲嘅公司，好啦，真係講到嚇點樣去揮咧？咁首先咧，你就要知道究竟你自己嘅價值。其實你都是講緊即係邊個需要大家多啲啫嘛，你而家係叫做攞即係去壓索去揮一啲嘅多啲嘢翻嚟，咁睇下嗱揾工啦，望下出邊嘅人工啦，望下即係問下啲 agent 啦。如果你幾個相熟，我唔建議就去揾好多 agent， 但係你揾一兩三家比較相熟啲揾開工一啲嘅 agent， 如果係幫到你，其實佢可以話到俾你聽，而家出邊請緊同一個位揾緊啲咩人工。咁當然啦，又視乎你想叫做加人工嘅原因係。乜嘢啦？咁你純粹想加多啲，咁呢個咧其實喺每年嘅年尾咧，當你同公司去做一啲表現評嘅時候，會喺嗰個時候去講會好啲嘅，因為當你講緊表現嘅時候，即其實係一次個去講有關你自己嘅個人嘅職業嘅即 career path 係你嘅職業策劃，即你嘅職業生涯啊，你嘅發展啊，加埋你嗰個嘅人工啊等等等等，係一齊去傾。如果你無端端走去同經理講，通常我哋會第一個反應就係你係咪揾到工咧、或者係咪好想揾工咧？咁我哋咧就會即刻即已經即刻著咗燈㗎啦。咁但係如果通常我哋去到呢啲，即如果你 feel 到，或者如果經理或者我哋去到我哋 HR 识过你倾偈啊，我知道，喂，你系咪有啲咩唔中意、唔开心嘅地方啊？点解要讲啊？无端端讲人工啊？你系咪喺出边搵到工或者见紧工啊？咁如果我哋呢啲系 signal 嚟，如果你主动走埋嚟搵你咧，可能喺个时候你可以去。讲多少少咯， 即系证明已经喺公司有利好大嘅利用价值，但公司都好惊啊，你会走咗。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可以俾少少，你唔可以唔好咁快就同经理讲，你可以问一问，咁然后你睇下究竟佢哋嘅反应如何。咁呢啲反应其实通常你俾到你睇嘅反应咧，都代表个程度有几大噶啦。 头先系讲得好好啦，年尾嘅时间咧，可能都系一个咧，几系啊，大家开始留意翻呢一样嘢系咪适合时候讲嘅机会咧。今日朝头早咧就唔该晒 Vince 啊，咁啊同我哋讲咗咧咁多有关于人力资源嘅技巧啊吓，唔该晒你。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Vince， 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吓，咁啊讲到揾工方面咧，其实为咗配合明年嘅人口普查，政府统计处都招聘，要招聘咧就大概13800个嘅临时外勤工作人员。咁啊，对象咧就系本地中小学教师同埋大专生，咁啊工作咧就系为期六个星期噶。啊，薪酬最高嘅组长级别啊，可以达到咧就系大概23000蚊。咁啊，有人力资源顾问咧亦都话到啦，疫情底下咁啊，唔少私人企业亦都咧就系各自招聘。咁啊，薪酬过万蚊嘅政府短期工作咧，佢哋话到喂都有吸引力噶。每10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咧，就将会在明年的6月23号至到咧就8月4号举行嘅。咁啊，头先话咗啦，嗰、那个薪酬咧个顶点啊，大概23000蚊。今日一般嘅叫做统计员或者就系工作站助理等等嘅职位咧，薪酬亦都介乎喺8900至到13460蚊左右啦。如果大家咧就有兴趣嘅，可以咧就系上网揾下一个叫做2021年人口普查网上职位申请系统，咁就好容易揾得到噶啦吓。咁通常咧，我哋睇下个截止申请先。截止申请咧就系12月31号，即系今个月之内咧，你啊需要咧就系处理晒呢啲申请啦。咁啊应征嘅人咧就需要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啊，能够书写以及阅读中英文，咁啊操流利粤语同埋英语等等啦，你自己就上网睇啦。咁啊会唔会系一份？你都可以咧喺呢个时候选择嘅工作咧咁样。今年嘅大学毕业生嘅空缺咧就按年少咗一半啊，揾到短期工咧，人力资源公司亦都话到，其实系叫做咧三个字，好过冇嘅。咁啊，切记咧就系抱住一种咧就系观望嘅态度，就睇太耐，因为空窗期太耐，其实长远嚟讲，对你揾工咧亦都有越嚟越大嘅难度噶。需唔需要咧喺呢个时候，亦都系留意定呢个市场嘅走势，梗系要啦。市场的走势有阵时会千变万化，令到我哋摸不着头脑。唔紧要，唔紧要，问下身边啲有经验嘅人，帮你一把，快啲踏出呢个社会，行出你重要嘅一步。早上嘅时间6:57，呢首嘅歌曲嚟自郑秀文《神话》。这个社会有时都是，或者我们见到很多不同的现象都是很神化。不要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加油啊！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继续喺度直播室入边紧守岗位，咁啊林慧芭比都翻咗嚟啦， 系啊，我都话好快见噶啦， 系啊，一早见咗啦吓，咁啊仲有交通天文台，今日系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系即刻同我哋睇睇啊交通方面嘅消息啦 ，Didi， 嗯好啊，咁啊都系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封路啦，就系、是、九龙城嘅东正道啊，但系同琴日咧就有少少分别啦。咁而家咧，九龙城嘅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不过就系头较早前咧就有多封路嘅。咁而家咧就只系封咗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全线封闭啦。咁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大埔道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咧就全线封闭。咁巴士路线啦，72号同埋81号都要改道行驶嘅。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嘅。 嗯 ，OK， 其实有阵时喺度即系听 Didi 报交通嘅时候咧，都喺度谂啊，其实海底隧道会唔会用翻以前嗰啲方法啊，真系有架船去到帮大家过海，帮唔帮到手咧？ 帮到手，早排咪系咁样咯， 疫 情系啊。真係有啲車係中意用船過海㗎、 哦， 一定幫到手會減到啲流量、嗯，不過就可能唔多咯。 係啊，唔多、啊。 但係幫得幾多得幾多。 係啊， 啱啊，啱啊，係幫得幾多得幾多，好緊要啊。 係啊， 係啊。嗱、啊，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啊，差唔多啦，咁啊，輪到天氣方面咯，咁啊，要揾下歐啦嚇。早晨啊，歐。 系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啊，系啊，出边天气点？系咪真系冻冻地咧？你觉得定系 OK 啊？ 系啊，今日真系好似小白咁样讲冻冻地啊！不过天朗气清嘅，咁天空入边咧有啲彩霞吓，咁啊未至于密云到有一点光都见到啦，所以感觉上体感都温暖少少咁多多啦。不过你话冻唔冻嘅，真系比上个礼拜冻咗噶啦。咁、所以如果琴日唔识着衫嘅你咧，今日都应该会学识啦。如果唔系就缩下咁样啊，冻到咁样啲削削咁样，咁啊唔好啦。咁加上就系疫情都相对严重，除咗戴口罩就令到自己抵抗力强啲啊吓。咁啊尽量唔好着咁少布啦，着翻多少少先啦。咁啊近排。咁啊，望向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相當高啊嚇，咁啊，該睇到嘅建築物都完全睇到曬啦，咁啊，背靠嘅獅子山亦都全部睇得到嘅，咁啊，稱之為一個幾舒服嘅朝頭早啦，不過係涼咗少少，所以今日咧，啲晨運嘅朋友以至做運動嘅朋友咧，啊，同埋遛狗嘅朋友咧，即係帶只狗仔散步嘅朋友。都出翻曬嚟啦，咁啊，但係今日咧就冇幫狗仔著衫嘅，放心啊，仲可以著可能一件長袖 T 啦、短褲啦、波鞋咁啦。見到啱啱有個大隻嘅放狗哥哥仔都係咁嘅衣著啊， 只狗仔咪都係好大隻㗎佢， 係啊，大狗嚟㗎，係啊，都係好似類似拉布拉多或者咁好嗰啲咯，遠得就係睇唔到啦。不過呢種狗嘅品種係我頗中意嘅，因為個樣咧好似成日都笑咁樣，唔知點解。即係你見佢哋影相嘅時候咧，係啊，即係金毛同埋拉布拉多個樣一擘大個口，好似好想笑咁樣，好搞笑嘅咁啊！希望朝頭早都諗啲方法令到自己開心一下啦。啊，仲有一樣嘢 點啊點啊點啊！ 大家嘅咁啊，朝頭早咧咁啊，一早一晚就比較凍一啲啦。估計一陣詳細天氣交俾你哋啦。哦、啊，但係晏晝咧都幾熱嘅喎。 係啊，尋日晏晝都幾熱喎， 係啊， 係啊。在社交平台咧，都有啲朋友做啲救生員啦，直情係救生員啦咁啊，咁佢都仲要開工嘅，咁佢話：，哇，估唔到朝頭早咁凍啦，晏晝落翻沙灘咧，又好似夏天咁樣喎。咁佢係咁樣寫一個咁嘅 caption 啦，咁啊估計可能晏晝都會熱翻啲啊，咁啊自己用著衫嘅方法調節體温啦。總之就詳細天氣。交俾你兩位啦， 明白曬，唔該曬。 哦， 咁啊，如果天氣咧，即係遇到下晝有個猛太陽咧，就真係會暖好多嘅。 係啊，其實曬住真係會出汗添。 係啊，但如果太陽一收嘅時候咧，其實就算係下晝，你都覺得有啲凍風咧周圍吹啊。咁、大家留意住。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天晴乾燥，早上嘅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啊大概22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北風。展望啊，本週餘下時間早晚清涼，咁啊日間天晴乾燥。而家室外氣温係17度，相對濕度71%啊。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阿华山咧，同我哋讲下有关新心灵嘅话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日咧，我手头上咧又有另外一个例子，想问一下周博士有啲咩意见嘅。咁啊，我有朋友咧，佢唔系话艺人啊，亦都唔系话做幕前啦、啊。咁但系佢咧就好沉迷玩一啲社交嘅网站啊，将自己生活咧基本上每一日一啲点滴咧都会摆上网嘅。咁好想咧啲朋友啊、同事啊，甚至其实唔系好识佢嘅人咧，都透过网上面认识佢。咁佢好在乎咧摆咗上网之后嘅反应，即系多唔多 like 啊，有冇人回应啊？咁我就觉得哦，呢、這个情况咧，应该都有唔少人都会有呢一个嘅感受，或者呢个情况出现嘅。但系咧，又好似唔系好健康、啊。周博士，你有冇啲咩嘅意见，或者可以分析一下呢一个嘅心理系点样咧？ 是啊 ,Kitty, 呢个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越来越普遍。嗯、即随着呢个网络世界社交媒体的发展呢，好多人特别当他在生活上得不到一种自尊、自我价值感和一种被爱的感受的时候呢，咁作为人又好渴望得到喎，点咧？咁就投射一个形象出来，就是网络世界，哎呀我又靓仔又靓女又瘦身。我识过啲朋友几有趣嘅，佢就系平时见到佢好唔开心嘅，但喺网络里边咧，哇，成个形象好似一个 变咗另一个人系嘛？嗯， 啊，然后讲到佢几多朋友啊，几多体验，几有深度啊，但系对住我又讲自杀啊，想讲死啊咁、 哦， 但系佢 project 即系投射出嚟嘅形象咧。就好唔同嘅，咁呢个系即系都系一个好扭曲嘅社会现象，而同时已经越嚟越普及，因为而家由小朋友四五岁、六七岁开始咧，已经系铺天盖地俾手机同埋呢个科网嘅世界包围住吓，咁、所以呢个系好值得关心嘅。如果咪出现好多人格分裂啦、自欺欺人啦、好虚假啦，或者好表里不一，即系同嗰啲人相处咧。有时听听佢讲乜你系咁，我 feel 唔到啊！你话你好开心，我觉得你好无奈、啊。咁呢啲系好常见。我谂有几样嘢啦。当我哋即系睇到自己太沉溺喺个社交媒体或者呢个科网世界嘅时候咧，第一样咧一定要有翻一个 human touch， 即系人与人最基本好真实嘅互动啊、 嗯！ 我必须有唔使多嘅一两位朋友。我是可以几乎可以话赤裸裸坦荡荡将我最真实的恐惧啦、担忧啦、无奈啦、欲望啦同佢分享。我知道是安全的，这个人是支持我、是爱我的、是尊重的、信任的、是保密的。我能够表达到出来。咁我能够做真实的自己呢，这个是任何成功的关系，做生意好、婚姻好、谈情说爱好。如果我只是带着个形象同去伴侣沟通呢，咁呢个好快会出事嘅，即係好恐怖嘅、啊、嗰、那个图画系。即係都系现代社会有啲人唔系同人谈恋爱嘅，系同佢一个完美嘅概念。点解你唔系我想象中咁嘅？点解你唔系好似我阿妈咁爱我嘅？点解你唔系好似我老豆咁斯文咁乜乜乜嘅？即係我哋投射咗我哋心中嘅完美嘅自己或者完美嘅对方。在对方身上，咁呢个系好恐怖嘅，即系段关系一定出事。所以第一个我少少嘅建议咧，就是、保持翻人与人一个好真实嘅互动啊，因为呢个好重要，即系约朋友出嚟咧，又真系尽我哋所能好坦诚地分享翻。嗱、就算一啲太私隐嘅嘢唔方便讲，至少我可以讲我的感觉啊。啊！最近觉得好空虚啊，好孤独啊，或者最近觉得好无奈，或者最近我有啲愤怒啊，即系唔好扮积极，唔好扮正面，唔好扮完美无瑕。这个我哋唔系神啊，即系咁系好恐怖嘅呢一件事系吓、第二啦，就是、如果我哋太沉溺喺社交媒体里边咧，真系要好提醒自己有一个约制俾自己，即系多啲去大自然啦、啊，出街某啲场合。放低部手机啦，譬如摆明行山一个钟或者行公园十五分钟，放低部手机。如果咪去到对棵树，去到大自然都有 check， 即系睇手机。咁真系太可怕吓。咁呢啲系好基本嘅 tips 啦，我谂系。 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受呢啲譬如留言啊或者反应啊所影响自己嘅情绪咧？嗱，当然啦，你摆咗上网，可能同你嘅朋友分享啊，或者你啲同事见到啊，咁你可能会想佢哋同你作出一啲交流啊。回应咁样当系倾偈，但系当佢哋嘅留言或者回应同你嘅预期有落差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理嗰样嘢咧？ 我依个唔简单嘅，依个背后真系一个自我价值感嘅问题。 嗯， 一个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价值嘅人咧，系会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去搲一种自我认同。喺， 嗯， 老公身上揾唔到，喺老板身上揾唔到，咪喺个科网世界、喺个社交媒体里边去揾咯。咁呢个系好能够理解嘅，同时系非常唔健康、非常扭曲嘅，甚至只系创造一种需要、一种假象嚟嘅。咁呢个成个世界会好扭曲，会出好多情绪病嘅症状嘅，呢，这个要好小心啊！咁，所以我谂当去到咁嘅时候，第一就要个 awareness 啦，我哋要觉察、觉知到自己有咁嘅情况。 嗯， 第二必须要讲出嚟，同我最信任嘅朋友讲出嚟。 嗯， 啊，有时觉得自己都系自己呃自己嘅啫，呢啲嘢根本都唔系咁咩？我就好似为咗呃 like、呃 share。就諗好耐點樣去整張相出嚟，甚至張相又美圖秀秀又 Photoshop 啊，即係根本個情況都唔係咁嘅，或者人哋留言啲我又 cap 圖啊，又整到好似自己懶受歡迎啊，啲人懶欣賞我，但其實根本就唔係咁樣嚇。咁，所以我諗好重要就係第一要留意到自己有問題， 嗯， 然後同人溝通，向人求助，呢，這個好重要嚇。第三喺翻個建立翻一個健康嘅社交網絡， 嗯， 情感支援網絡，呢，這個係每個人都必須嘅 嚇。 反而喺譬如我自己喺農村生活咗五年啦，當年喺即係女兒國摩梭世界咧，嗰度係非常健康，因為冇人需要一啲咁嘅嘢，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好健康嘅人際關係嘅網絡咧， 嗯， 見到佢哋係好開心嘅，冇人有精神病嘅，即係回歸初心去翻。即是大道至简，即是生命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不需要追求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即是如果没有你养只猫养只狗，同只猫同只狗建立一种很真挚生命与生命的互动，多些在大自然感受树花，听棵树跟你讲嘢，听到花跟你讲嘢，俾自己坐在度静行行半个钟，静心半个钟，会忽然间有一种爱的感觉，一份很真挚的感觉，就唔好再投射一啲好扭曲嘅假象咯。 好啊，今朝早咧同阿周博士倾到呢一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揾得翻最真实嘅自己，感受下自己嘅内心系点样嘅。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唔该晒你。 时间气温系十九度，咦，相对湿度又跌咗咯，相对湿度69%，又再降得啲啲咁多啦吓。Fiesta 嘅歌曲叫做《灿烂一次》。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哇，小巴，你头先嗰只歌好醒神啊！ 系啊，一次啊， 成个人都醒咗啦， 系啦，朝头早 头先咧。俾啲風咧吹得兩吹咧，我又想翻去瞓翻啊！即係報天氣嘅時候咧，因為講啊講啊，好好嘅天色，好美好啊，如何燦爛啊！跟住咧有啲風咧吹得兩吹咧，自己好似啱啱著多咗衫啊嘛！ 我覺得你叻咗嗱，我今朝去走廊撞到個 O 嘅時候咧，我第一個警覺就係、咦，你今日著咗褸喎？ 係啊，真係啊！ 咦，其實你兩件嚟嘅喎，今日呢度已經 係啊，開始虛啊，虛足大師啊，即係隨年漸漲開始。 唔係嘅，嗱，有一個自覺性要去保護自己同埋保護。 保重身体咧系件好事嚟嘅。 今日咧 ，Barbie 着呢个毛毛衫咧，系我最中意摸嘅，系我最中意摸嘅。 佢真系双手过嚟摸啊！ 叫做衣物嘅， 好暖喎，望落去已经好暖啦。 但其实件衫好薄 嘅 啫。 其实我细个都几中意玩毛毛公仔嘅，因为我 睇、你唔出喎。 系啊，阿妹好多毛毛公仔咧，跟住你细个嘅时候就会攞啲公仔讲故事俾自己听咯。即系自己喺度声演的。讲真啦，你玩 亲子、啊，你做啲嘢。 唔系啊，我玩得耐嗰啲飞机大炮机械人咧，咁你要揾啲肉腾腾嘅坏蛋出嚟做、即系歹角噶嘛。 我知啦，嗰、个就系被捉走嘅啤啤熊咁。 系啊，类似系咁，或者有只跳跳虎，其实佢好狡猾嘅咁样，类似系咁。 跟住剧情需要，可能第二个星期已经变咗改邪归正啦。 系啦，变翻好人啦，跟住仲帮翻个男主角降魔伏妖咁样。 细细个已经做啲个编剧 呢啲 Toy Story 嘅桥段咧，啲 系我细个系咁样玩過。系啊，我估好多人都系咁啦， 都系咁样啊， 都系咁啦。你如果唔系，你唔通攞住架车真系撞嚟撞去？ 积木就最好玩，积木点好玩咧？你攞个炸弹炸落去，佢真系可以烂啊！跟住又可以砌翻啦。 跟住阿妈就闹啦：，喂，唔好咁丑啊！ 系啊，因为楼下啲楼底咧，其实好薄嘅啫嘛。 系啊， 你每次整烂嗰啲 L 字头嗰积木玩具咧， 下低就嘈啦。 系啊，上嚟投诉。 你有冇试过咧？即系我细个住高楼大厦嘅时候咧，都系喺屋企嘈啦，嘈完一轮之后咧。你发觉下低有声嘅， 做乜事？ 下低嗰个人应该系攞住支棍咧，笃翻上面，笃笃笃笃笃，系啊！ 呢啲睇电视先有， 有噶，真系有噶。 咁多互动咧，同你啲邻居， 佢有冇上嚟？佢有冇笃过天花板？不过有上嚟揿钟咯。 哦，咁仲惨 闹咯，闹啊，真系闹，真系闹，好闹得好劲啊！旧时细个下边嗰个师傅系啊， 我唔紧要当上一堂咯，系咪？ 我都上咗十几日， 所以咪学识咗咯。啊，几好。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叫大家做一个乖嘅小朋友，冇做一个曳嘅小朋友啊，喺屋企玩下玩具 OK 嘅。咁啊，因为疫情都严重啦，咁啊，琴日政府都有啲新嘅措施出嚟啦，就系话要有啲限聚嘅方法，咁啊，大家要遵守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睇。到禮拜六日咧有一個報道啊，就係話假日咧東龍島扎營咧人山人海，遍地膠樽同埋膠袋垃圾咧，咁啊網民都怒斥咧自私咁樣， 好誇張 啊！係啊，咁啊個新聞圖片咧係真係全部好似去咗東南亞嗰啲垃圾山咁樣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去柬埔寨咧見到，哇咁誇張，使唔使用咁多嘢？同埋即係小白行山人士都知道咧，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好啦，你帶唔走你就唔好帶咁多垃圾去，又掉翻。翻转头就系你都即系叫做清洁得好一啲啊，因为即系当地都有啲野生嘅动物噶嘛，即系我乱噏啊，譬如有机会有野猪或者有其他即系野兔啊， 雀仔都会啦。 系啊，喂，其实佢哋原先唔系食呢啲嘢噶嘛，跟住你又整到成地胶袋、成地垃圾咁啊，唔系咁好咯。咁啊，因为都睇到好多嘅报道咧，就系话本港咧好多嘅行山圣地，其中一个叫东龙岛啦，咁啊遍地。都是垃圾啦，咁大家都扎营啊喺嗰度，咁自己个营咧就保持得干干净净嘅，咁但系咧营外咧嗰啲垃圾咧就摆到周围都系，又多乌蝇又多蚊咁样，更加有啲人咧就将个营咧露完一次之后咧，成个营咧 就抌 啊，系啊，就咁 系啊，因为佢哋买个营咧买得平啊，咁佢哋就会觉得喂，我拎咗过去，但系我唔想拎走， 喂，有冇平到真系可以积气啊，舍得 咁可能三四百蚊咯， 咁都好唔环保啫， 系好唔环保噶。 是啊、你话个型，你话好重唔想攞走都话，连啲曲线都系周地都系， 系啊， 即系啲人煮完嘢咧，嗰啲曲线可能 都 太平啦。我唔知依家，因为我好耐冇去过露营咧，我唔知个市价依家。 其实如果你话喺市面上买嘅一啲曲线咧，可能嚟自外国嘅咁样，佢都系唔平噶，佢都系贵噶。咁啲人用完嗰啲嘅时候，咪喂，我梗系拎走啦。 哇，但系真系浪费。 我差唔多成千蚊买翻嚟，咁我梗系拎走。但系如果啲人喺网上買嘅，諗住喂，有幾個人夾錢嘅，咁你其實嗰個 budget 即係發覺，喂，唔係好多嘅，幾個人夾嘅一齊用啊嘛，咁用完之後咧，就喂，我又唔想拎走，你又唔想拎走喎。摆喺度啦，咁样 最老土就系话，系下次几时再嚟露营啊，都系抌喺度啦，咁样嗱，咁样就会产生咗好多嘅垃圾同埋好多不必要嘅浪费喺当中咯。咁啊，有朋友影到啲相咧，都摆上网啦，话大家可唔可以有公德心一啲？点解要攞呢一题目出嚟讲咧？就系、是、咧奉劝下大家，因为嚟紧礼拜六日啦，一定系即系限聚嘅缘故，你好多。 嗰啲 house party 啊，或者好多嘅户外， 更加會去户外嘅地方啊，大家 係啦，更加會去喂咁兩口子，譬如啊，我同小白拍拖嘅，咁、我就會話小白啊，禮拜六又有咩做？ 咦啊 O 啊，去邊啫？ 喂，點解兩個都嬌頂啊？ 係喎，喂喂 O 啊，你去邊啊？ 唔係㗎，熱戀嘅時候兩個都嬌頂啊！我據我所知，崔傑彤都望一望出嚟。嗯， 佢打鸡皮啊！ 崔杰同你收工啦，你热恋嘅时候未系咁样，啲糖黐豆嗰啲咧，即系肉麻多有趣系嘛？我哋依家即系历尽千帆啊，梗系觉得普通嘢啦，系咪先？我哋 结咗婚就上咗岸，可以讲啊嘛。 喂，咁系啦，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叫做两口子咁样啊，去边好咁啊？个男仔都话哦，去露营咯，我去边度嗰个最大型嗰个户外买嘢嗰度买个帐幕，同你一齐去睇下星星。特别12月14日咧，就系呢个唔知流星雨嘅高峰期又嚟啦， 又好多人 一个月一度，又话唔知几年一次啊咁啊。之后一阵就补翻个流星雨嘅资讯俾大家。咁啊，谂住去观下星啦，天朗气清咁，但系就真系啦，即系奉劝大家咧，就算做男朋友嗰个又好，做女朋友嗰个又好，或者你话喂一家人就应该过咗限聚令啦，如果你又带埋小朋友， 系啊， 即系通常咧情侣啊， 拍拖更咯。 拍拖更唔紧要，浪漫唔紧要，爱唔紧要，糖黐豆唔紧要，但记得咧做一个有责任嘅露营嘅朋友仔，即系你自己嘅叫做垃圾咧，去到即系无论你系即食面好，汽水又好，你嗰啲樽味自己收纳翻好， 系啊系啊， 孭翻落过去背囊嗰度，出翻市 拎走咯， 先抌，或者如果再好啲就抌去嗰啲黄铝罐啊、啡胶樽啊嗰啲咁嘅收集箱嗰度咧，咁就即系会好啲。你都唔想即系今年去到一个野外嘅地方，可以哇好清新嘅空气，好靓嘅景致。五年之后呢、這个景致或者呢个地方完全被摧毁 嘅。系啊，同埋去到人哋啲村咧，就唔好骚扰人哋啲生活啦，系咪、就唔好攞人哋嗰啲单车嗰啲篮啊，当系挤口罩嘅地方啊。见到人哋啲树上面果实就唔好摘啦，咁样真系严重骚扰啲村民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星期六日都可以有啲方法咧，系觉得开心嘅。就算去郊外咧，都要觉得开心啊。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模拟电视广播已经终止，正式进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年代。踏入0:00前，模拟电视广播有广播提醒有关服务将于深夜12:00结束。在慈云山发射站，香港电台和无线电视的工作人员在0:00分别关掉模拟电视广播设备总制。模拟电视随即出现雪花画面，象征正式进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年代。广播处长梁家荣等人在港台电视大厦见证历史一刻。伊朗透露暗杀核子科学家法克里扎德的行动极度复杂，现场并不存在人的因素，相信涉及遥控武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形容敌人使用全新和专业的方式达至行动目标，暗杀行动通过电子设备进行，过程没有武装人员在场。沙姆哈尼在法克里扎德的葬礼上又表示，伊朗情报部门很早已经得悉暗杀企图，亦都已经加强了戒备，但对方最终仍然成功。德国、俄罗斯、阿联酋和黎巴嫩等国家相继加入谴责这一次暗杀。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医疗系统面对重大压力。加州州长约瑟姆警告，州内医院深切治疗部的使用量或会在今个月中超出上限。他可能在未来两日宣布实施更严厉的限制，包括居家令。纽约州州长葛姆下令当地一个院暂缓非紧急手术，全州医院准备在必要时候增加50%容量。新泽西州州长麦菲宣布，当地下星期一起收紧室外聚会人数上限至25人。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说，几乎可以肯定大量民众在感恩节假期出行将导致感染人数增加。卫生部长亚扎预期 部分美国民众可以在圣诞节前接种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英格兰超级联赛，李斯特城主场1-2不敌富含。富含上半场30分钟由卢卡文单刀射入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富含由卡华利路射入12码，半场两球在手。李斯特城要到完场前4分钟先至由哈维班尼斯破蛋，最终在主场以1-2落败。富含就取得今季第二场胜仗。尾场韦斯咸主场斗亚士东维拉，维拉下半场保时有沃坚斯的入波被判无效，最终作客输1-2。韦斯咸赛后以17分升上联赛榜第五位，维拉就15分排第10。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个爆水管嘅位置啦。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喺大埔道咧亦都有水务急修，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葵涌嘅大连排道水务急修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大连排道近住伟伦中心二期一段咧，系回复正常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伊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啦，同埋近住青龙头呢两段路分别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前两日翻咗嚟香港啦，你过嚟酒店同我见下面啦。 梗系唔得啦。 哇，咁耐冇见，你都托我手啫。 不是想拒绝你啊，但是在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在隔离期内未经授权人士许可，一定不可以离开酒店房间，同埋不能够接受探访的。 唉，咁我哋视像通话顶住当先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 早晨，天气 我想分享一下咧，其实上个礼拜嘅 weekend 咧，我就特登入咗去元朗嘅一个商场嗰度，咁啊，因为知道佢有一个特别嘅展览啦，咁所以咧，我想 有一个特价，所以差咩啊？攀山越岭，去咗元朗， 水咁样啊！ 因为听到你讲嗰啲着数，即刻冲咗， 冲入元朗。 你唔可以用即系攀山涉水又好咩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元朗已经系一个城市嚟嘅，佢唔系再系以前嘅新界区。 其实比嗰条隧道钱咧系快好多嘅，真系。 系啊系啊， 5蚊喎，大众 系啊 都系贵啊， 来回九十。有阵时我行一次西隧都唔够钱嘅时候，难啲去入元朗。 西隧我真系一年咧即系。即係大家嚟試咁樣，即係一年兩次出一次仔咁樣，貴大佬 太貴啊！真 係 好貴啊！ 所以嗰日我最真切嘅感受就係因為我趕住去啊嘛，好期待啊嘛，咁咪俾咗嗰條隧道錢咯。跟住翻嚟嘅時候咧，就兜路問 啦。但行山路又真係好遠。 究竟有啲乜嘢嘅展覽會催逼到你一定要入去睇？ 哦，咁當然就係你之前講過嘅小丸子啦，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好多商場咧都諗好多辦法咧，去到吸引啲人啊。我覺得都。谂尽即系花尽头脑噶啦，咩卡通公仔啊，或者乜嘢嘅诶旧市嘅展览哦。咁跟住寻日咧，我又见到一个近近啲嘅商场咧，有一个我觉得你哋都有兴趣嘅展览。 又嚟乐富系咪？ 唔系落少少，落少少都近噶啦。 OK 边度啊？ 个停车场好难泊嗰度啊，即系好窄嗰度咧。 哦， 系啊， 有一停啊？ 唔系啊，有一。有一瓊唔難拍，好闊咯。 九龍啊， 九龍 X 啊，係啊。 其實九龍城得啦，九龍 X 嘅，九龍城都講得一個地方嚟啊。黃大 X， 咁你喺度諗咩咧？咁黃大仙啊，黃大仙。 我知啊，你唔好，你淨係講九龍城得啦。係 啦， 你唔好講廣場嗰兩個字。 哦，分開嘅。 我都試過喺嗰度刮到自己架車。 我都係喎。 係啊，係 啊， 證明我哋手車幾辣啊。 凡事你哋兩個揸咗架巴士上去啊，嗰度 OK 啊。 渣咯。我哋 就 好啦，咁嗰個 心浮氣躁， 唔係講個商場，你講翻元朗嗰度係咪？ 誒，唔係，我係講個商場， 講九龍， 唔係講個停車場。 講翻九龍， 有啲咩咧？ 就係有一個遙遙嘅回顧啊，係啦，我諗即係我哋呢一代同鐘哥嗰一代都係同一代啦，咁都會有玩過遙遙噶嘛。 有即係講呢一代、嗰一代，每一個年代都必定曾經試過興玩遙遙嘅。 但係呢一代即係而家新嘅一代就真係好少見，而家喺邊度買得到咧？ 买摇卖摇摇嘅铺头，你咪买到摇摇咯， 可能巨铺会有啊， 即系摇摇店， 有专门店噶，你真系唔好笑啊，真系有嘅。不过当然咧，唔系太多， 系， 但系专门到点样咧？你可以揀裏邊任何一個配件，你自己去砌出嚟都得嘅。 咁啊，因為有世界大賽 咁啊，係啊，每一年都有嘅。咁啊，睇翻啦，即係點解佢會揀呢一個嘅題材咧？咁當然佢就話係一個大家嘅回憶啦，集體回憶啦。咁裡面咧仲有好多都幾珍貴嘅搖搖展品嘅，即係由50年代至到90年代搖搖產品嘅轉變。因為其實佢個質地啊，或者佢個大小啊，甚至裡面嘅配件咧，都隨住時間就會有。所轉變嘅嘛，咁一開頭咧，原來佢係即係兩塊鐵咁樣嘅，即係你望落去咧，好似一個鐘咁樣咯，即係叮叮嗰啲鐘咁嘅樣嘅。咁跟住後來咧，到我玩嘅時候咧，已經有啲係好最平嗰只就係1蚊，你入落去然之後扭蛋嗰啲咧，好即係完全揈唔到啊， 玩唔到 嘅。係啊，但係咧之後又有啲咧係。佢其實你唔使點樣玩咧，佢自己好似識搖咁啊！佢裡面加咗摩打啊，又會著燈啊，即係其實你只係輕輕一放咧，佢自己就識得轉或者好容易識得停咗喺度噶啦嘛。咁所以呢一個展咧，我覺得都會勾起大家好多嘅回憶嘅。 會啦，我細個都有玩嘅，其實儲嗰啲叫做汽水嘅蓋 鹽 啦，係啊，汽水品牌出好多搖搖啊，搖搖嘅英文係咪 Yoyo 啊 ？Yoyo 啊，係啊係啊， 我覺得呢個名好搞笑啊！ 点解咧？ 唔知啊， 好似人名咁样系嘛？ 系啊，应该加入嗰啲牛津字典啊。 呢个咧，我又有上网揾，点解叫摇摇，点解叫 Yoyo 啦？咁佢话原来咧系同即系根据一个讲法咧，就系同呢个菲律宾其中一个好古旧嘅字咧系演化出嚟嘅。咁个意思咧就系来回咁解啊，即系佢摇摇嘅玩法就系你揈咗出去，跟住又收翻翻嚟啊嘛，即系形容嗰个嘅动态。 即系 Yoyo 就系来回啊。 系啦， 我唔怪之，我见到你嘅时候 Yo， 你要讲翻声 Yo 咁样啦，因为即 系来一回 系 啦。 求來求往 幾有趣喎、啊，可能呢一樣嘢都會認識得多啲、嗯。不過你話現今玩搖搖嘅朋友仔就可能要上啲視頻網站嗰度睇下啦。 都唔需要啊，你冇得去網上玩嘅，即係譬如你打機就網上打機。但如果你真係要買一個搖搖你齋手，你先至可以玩。 你識唔識玩下啲花樣嘅？ 譬如咧，我要講 翻，其實應該識嘅，其實應該識。 我識得玩嗰個叫做環遊世界，哦、即係揈出去兜個圈翻嚟，揈出去兜個圈翻嚟。 我就叫環遊世界。 我個年代叫大回環。 大回環啊！ 係、okay. 我個年代，可能叫法唔同啫，應該係同一個動作嚟啊，鍾哥。 另外識玩嗰、那個整咗個衫，即 係呢個好勁喎， 三角形嗰個咧。 呢個好簡單，打千秋呢、這個叫。 叫打千秋。 識得玩呢個啦。仲識得怎樣揈蜻蜓點水啦？ 呢個就咁懂 交咗， 你加個勁啲嘅名啫， 型啲嘅名。蜻蜓點水， 蜻蜓點水係一個入門嘅門檻嚟嘅。係啊，你唔識玩蜻蜓點水，你好難玩到其他嘅花式嘅。 係啊，咦？佢阿鐘哥講個蜻蜓點水係咪好似青蛙跳咁，咚一下，跟住再即刻自己內循環趌翻上去咁樣㗎？ 唔係，咁樣揈落去下邊轉咯。 哦， 咁啊掂一掂，通常咧以前玩咧搖搖就唔掂地㗎嘛。 係啊， 咁以前買咧就係揈咗之後等佢轉啦，然之後專登俾佢墊地，等佢磨擦個地啊，有啲石出就抽翻佢上嚟咁樣嘅。 你咁樣形容，你好似好係 其實佢好似好勁咁樣。 仲有個拖狗行路啊， 拖狗行路係 即係揈咗落去之後咧，等個搖搖墊咗落地下，等個搖搖用佢嘅轉速向前行一段路，然之後先掹翻佢上嚟。 哦， 咁呢個太大狗行路啊， 我覺得佢 自學嘅，嗰陣時都冇片睇㗎啦， 冇片睇㗎，自學。譬如话你睇电视见到有人玩，咁你咪记住嗰个花式。 但你自己做电视喎，你自己做电视啊？你点样睇电视？ 我玩摇摇嘅时候，我未做呢行噶嘛。正话阿崔杰都讲咗1950几年开始， 系啊， 咁未做。 咁但系其实咧， 之后咪学咯。 摇摇咧就真系唔系五几年先有啊。睇翻咧， 早啲啊， 系早系真系。你唔好笑我，系真噶，系真噶。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咧就点解我今日要讲咧？就话。原來好多嘢我哋都唔知喎。喺一個講法咧，就話喺西元前嘅500年已經有啦。咁點解佢會考究到嗰陣時咁遠古咧？就話佢喺一個好似瓷盤嘅上面咧，咁上面佢會有好多公仔噶嘛。其中一個公仔咧，就好似玩緊搖搖咁樣嘅。咁佢就解釋咧，當時咧原來小朋友咧一個男仔啦，去到一個歲數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個好似搖搖咁樣嘅嘢去玩，即係去做一啲動作。动作啦，就好似一个成人礼，即系一个考验咁样嘅，即系你做到之后咧，就代表你大个啦。 玩到摇摇，你就大个仔啦，咁样类似系咁啦。 类似系咁啦，即系个初型咯。咁另外咧，有话就真系石器时代咧，就系用已经有用石头，即系攞住条绳绑住一嚿石，好似摇摇嗰个 format 咁样啦。咁但系佢未必系即系识得来回住嘅，但系可能系要嚟打猎嘅，即系咁样揈出去，即系流星锤咁样啦。总之攞住一嚿石，攞住一条绳，咁跟住就去用啦，即系工具嚟。 揈得两揈，发现咦， 好玩喎， 翻嚟好 玩啊， 系啊，所以其实系一路咁样演变落嚟。 哇，你咁讲落去啊，如果俾电视台听到咧，阵间又开到嗰啲穿越剧，就话哦，原来咧啊边个即系寻秦记啊，翻翻去以前个年代咧， 项少龙， 项少龙，我带咗个瑶瑶翻去，我嚟做乜嘢啊？我嚟捉动物咯，跟住所以挂喺条颈度，又变咗一个古仔。 寻秦记二咁样系嘛？真系要睇下呢个展览，就系喺九龙城附近就有得睇啊。 系啦， 近排几好，成日游山玩水，水节 系咯。 冇，我都系上网睇下啫。系啊，如果出街都要做足防疫措施嘅。 7:48，听过 Stephy 邓丽欣的《着地》。 你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么说 呢？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真係唔好怪我太長氣啊！其實都係關心你嘅。嚟緊聽日開始就會有一個，即係又會重新有一個比較收緊咗嘅規例咧。譬如食飯得兩個人啊嗰啲咁樣，十點鐘就閂門啊。又或者有啲地方都會關門咁樣。希望大家咧可以叫做忍耐多一段時間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不能去停止呢個疫情嘅時候，就會好麻煩啊。雖然可能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好不便，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堅守住呢一條線，就係忍住忍住， 快刀斬亂麻。 係啊，兩個禮拜左右啦，咁大家都忍一忍啦，希望可以翻去我哋自己比較好啲嘅生活啦。但係點都會有少少不便嘅，但係希望大家多點忍耐啊嚇。 系啊，嗱，我知道崔杰同咧同我一样咧就养宠物啦。钟哥，你有冇养过宠物嘅经验噶？ 鱼算唔算啊？金鱼。 你觉得你同佢嘅交流系点？ 零啊， 唔系喎，有啲人养金鱼会同佢有眼神嘅接触噶嘛，成日都。 以前好细个啊，屋企我阿哥养过一次，即系仲系细细个嗰啲，我其实都系试过攞啲鱼粮心啊，唔系鱼粮添啊。麵包糠啊，心裏咁樣。 哦，金魚，我細個係喂紅蟲咯，喂金魚，係啊，咁跟住之後就搞到啲水好混濁咁樣啦，又識搞翻掂佢咁樣啦，所以都唔容易嚇。咁啊 ，Kitty 咧，你會唔會嘗試訓練你屋企嘅小狗咧？譬如動作就好多人都會啦，有冇訓練佢認路翻屋企咧？ 我冇喎，因為我唔放心佢自己一個人出街喎。 但你会不会都以备不时之需，有时都教佢嗱，屋企仔嗰度啦咁。 我都衰嘅，其实我养宠物咧，即系除咗今次即系领养咗小猪啦，之前嗰只狗仔咧都陪咗14年噶嘛，咁都系由佢 B B 开始，上一只就只 B B 开始养佢啦。咁我都系放任嘅政策嘅，我好少去训练佢嘅，系啦，我觉得好似好辛苦咁，我见到佢学嘢，跟住我初初我都会即系教下佢 sit 啊咁样嘅，咁就即系慈母多败儿咯。慢慢跟住唔教佢嘅时候咧，佢就即系态度好专横啊咁样。而家小猪咧，其实好嘅地方就系我领养佢翻嚟嘅时候咧，我谂佢前一两手或者前主人啦，我唔知边一手啦，系教咗佢好多嘢噶。佢系识听好多嘢，系即系出乎我意料噶。我估唔到一只小狗系识听咁多，即系佢。仲識睇眉頭眼額喎，係啊，即係我係慢慢發現 呢個好高深喎、 啊，即係點解會咁咧？即係佢做咗十年人係唔同啲嘅，我做咗幾十年人都唔化 啊！如果以狗嘅年紀咧，佢大過你嘅喎， 佢大過我，見佢呢兩日怕凍嘅程度都怕過我啦， 知道 ，我見佢濕縮喺你個鼻頭嗰度。嗱，點解咁講咧？有啲動物咧真係好有性嘅，嗱，大家成日都會覺得狗仔可能嗰個嘅靈敏度啦，或者佢吸收個能力咧強啲，咁因為大家嗰個嘅觀念就係因為好多人訓練佢狗啦，咁你就會覺得你見得佢多，識得做一啲嘅把戲啊， 啊，或者识听人讲嘢，你就觉得诶，佢、好似好有灵性咁样。咁但系最近咧睇新闻咧，揭开咧见到蒙古有骆驼，好多时咧都有一个感觉就系骆驼就系代步工具啦，或者好多时喺沙漠上行走就系贪佢嘅耐力够啦，又有水分啦，又可以负重能力啦咁。咁但系咧就比较少人咧用一个宠物嘅角度嚟到睇骆驼呢样嘢嘅，亦都唔会话刻意去训练骆驼啦。咁但系当然，因为佢要去即系做一个代步工具咧，咁佢都有翻佢自己认路嘅能力嘅。咁咧就讲故事发生喺蒙古，咁就系有一对嘅夫妇咧，就将自己嘅骆驼嗱，佢唔系特别话好中意呢一只骆驼嘅，亦都唔系话特别话觉得诶好呵护佢啊，当佢宠物咁样，纯粹都系当佢系一个代步工具嘅啫。咁所以咧，当佢诶屋企咧有困难想卖走呢只骆驼嘅时候咧，佢唔会话好特别觉得哎呀好唔舍得啊，即系唔会话诶、好似冇咗个仔啊，冇咗个亲人、 卖咗佢啊， 系啦，就卖咗佢。咁跟住咧，咁啊冇嘢啦，一路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啦。事隔咗八个月，佢突然间喺屋企门口见翻呢只骆驼咁， 佢自己翻翻嚟啊，即系星仔走天涯咁样。 系啦，呢只骆驼竟然认得路，长途跋涉咁样咧走翻屋企。嗱，讲紧咧，佢系行咗100公里， 哇！ 佢咁样即系由佢卖走咗之后，咁啊带咗去新嘅屋企啦，新嘅主人啦。跟住呢只骆驼竟然喺佢嘅新主人屋企偷走咗，徒步行翻100公里揾翻个旧主人咁。咁跟住旧主人见翻佢嘅时候咧，就非常之感动啦。咁啊，当其时嘅经济能力 我都感动啦，我收咗钱，跟住件货翻嚟咁样，我仲感动啊！ 喂，我第一个谂法咧，除咗感动，即系替佢高兴之外咧，我其实有少少偏向你呢个谂法，我就觉得咦？呢、这个骆驼系可造之材， 系啊，跟住我再卖佢， 系啦，再 收钱，再翻嚟，然之后再卖佢，收钱再翻嚟，哇，真系正！ 系啦，甚至乎你可以训练埋佢自己做呢个服务，即系一站式服务。诶，系啦，挂个牌喺度，买走我啦， 买走我啦，咁 跟住又识 又翻嚟咁样， 咁啊，即系谂到一个咁样嘅生财工具。咁但系咧，个主人就唔系嘅，个主人系真系去揾翻个新主人，真金白银咁样用钱咧赎翻呢只。咁有靈性嘅骆驼， 嚟先好啦。咁嗰个新所谓嘅新主人，咁呢个旧主人翻到嘅时候，佢收翻佢几多钱先？ 咁佢又冇讲佢收翻几多钱？ 我冇讲。嗱，照计啊，如果咁样嘅话，我系嗰个新主人啊， 你会点啊？ 梗系收贵啲啦！喂，啊，你只骆驼咁有灵性， 啊、 你如果卖俾我$10，而家俾翻$200啦，大佬。如果唔系，我唔俾你咁样啊嘛。 但我觉得旧主人咧，即系除咗话因为良心上觉得好想买翻佢之外咧，讲真的，钟哥，就算你俾 double，可能都有赚，因为你可以再卖佢一次，跟住佢又翻， 跟住又要咁样啊！ 佢可能唔翻嚟噶啦。 嗱，点解 佢都有心理噶嘛？即系佢可能第一次翻嚟。咁跟住你賣走我咯，第二次又賣走我，第三次其實佢都會嬲噶啦，可能。 嗱，不過你啲買 失望 買嘅嘢咧，就真係睇你係買方還是係賣方嘅。咁、如果分享一啲咧，即係通常啊，嗰啲叫做。买楼又好或者卖楼又好啊，都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其实即系都系地产嗰边啲人嚟噶嘛。通常佢哋咧就一个好传统嘅伎俩嘅。嗱，如果叫你卖楼咧，即系咁好简单，即系嗰个买家就话：，哇，你层楼咁旧噶，你个厨房好烂，咦，个天花板又甩色， 系 平啲啦。 系啊， 好啦，调翻转头，如果你系嗰个卖家你要买嘢嘅时候咧，就话：，哇，我呢度好正噶。一风凉水啦，哇！背山面海全部都靓，一定咧就一边咧就隐恶扬善，讲紧就好型。你一边咧就不断撩嗰啲最核突嘅出嚟讲，希望佢减价咁样。咁如果系咁样，呢只骆驼咧去到中间嘅时候，佢哋都会讲：，哇！呢只骆驼识认路噶，好嘢、啊。跟住另一个就话：，唔系呢只骆驼都唔黐家嘅，成日跟人走 偷走 噶，偷走噶。即系又系咁样，睇你点睇呢只骆驼 嘅 啫。 都系嘅，不过即系亦都带出咗一样嘢，就系、其实即系万物都有灵性嘅。即系我谂喺佢个相处上，或者佢自己点解咁有呢个归属感，一定要翻翻去自己旧屋企咧？咁一定都有佢个原因嘅。即系可能佢真系好顾念呢一个屋企啦，当咗佢屋企啦，又或者其实嗰个待遇很好啦。即系动物虽然有灵性啫，但系你对得佢好，佢梗系知道你。如果你对得佢唔好，佢都走噶嘛。 因为喺动物界咧，好多嘅动物，我哋究竟系我哋即系以人。化咗嗰只动物啦，还是佢真系有呢个嘅天赋 啊？我相信系真噶，因为林慧讲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令我即刻谂起每一年咧，即系近呢几年啊，每一年咧都会报道就系一只企鹅啊嘛，即系有个叔叔 救咗一隻受傷嘅企鵝，咁跟住放翻佢去海嗰度啦。咁每一年同樣嘅時間咧，嗰只企鵝因為企鵝係會游走噶嘛，係會翻游翻即係好多公里咁樣翻翻去嗰個沙灘嗰度揾翻個叔叔。 呢啲咪就係擬人化咗童話故事都有啦。阿王子個石像好多寶石，我用只雀，只雀嚟，我不如你擔我隻眼去俾嗰個人啦。即係咪係擬人化咗變成一個故事咯？ 但係真喎、啊，佢真係翻去喎、啊。 嗯，翻去做乜嘢？ 翻去咪探個叔叔咯。 跟住咧？ 跟住攬下咯。 啊，跟住咧？ 跟住係 個叔叔攬啊只 唔係嗰只，但係。相真係好感動嘅，咁跟住佢，但係佢冇必要遊咁遠，翻翻去一個咁荒蕪嘅地方噶嘛，即係佢之前都係唔小心即係漂流咗去嗰度 嘅 啫嘛。 睇嚟係小豬對你嘅影響好大， 係啊，我都覺得係。 我擬人咗啊， 擬人咗，成個諗法都唔同咗，思維唔同曬。 咁、哦、但係都開心嘅，我覺得尤其是寵物主人可能都會將呢一面咧投射咗落自己寵物嗰度、嗯，即係覺得佢哋好聽話，好有靈性啊咁樣。 動物係人類最好嘅朋友， 冇、嗯、錯啦、嗯。室外氣温咧。而家17度，相对湿度71%啊！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天晴干燥嘅，早上清凉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咁展望咧，本周余下嘅时间咧系早晚清凉嘅，日间都干燥啊！咁所以咧，头先我翻嚟嘅时候见到钟哥咧比较着得小衫咧，我就话啦。揸车嘅朋友咧，系容易掉以轻心嘅、 啊。我差啲唔记得讲啊，即系有够时间讲两句。嗯，做咩大家今日好似即系我以前细个嘅年代咧，我阿妈必定用呢个形容词嘅。你发冷啊？咁啊，大家今日着咁多衫咧，争在未攬埋颈巾嘅啫。 唔系啊，朝头早真系好凉。 系啊，好大风啊，同埋我自己住嗰度。 我明嘅。但系未至於著到大家咁樣係嘛？ 嗱，講真， 又外套又大褸，落雪咩？ 而家入到嚟室內咧。是有少少熱嘅， 係啊，我都覺得呢間房唔知係咪因為大家好熱情，所以好温暖啊。 冷衫呢一樣嘢咧，真係唔可以亂著，因為除唔到。 計我阿媽講話咩誒發冷之外咧，我再俾我阿媽第二句金句：你著到咁樣啊，好易生熱痱噶。 咁啊，未至於，你自己揸車代步好容易。 大家小心啲啊，一個二個著到咁樣翻嚟、 總之啊，今日著夠衫啦，因為出面都幾大風嘅，而家17度嘅室外氣温，唔好冷親啦。 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今日同隔离部门啲人开会，佢哋系咁针对我啊！啲同学仔啦，又玩杯葛啦。 英国法学家科克曾经讲过，每个人的家对他自己都像是城堡和要塞。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人会支持你的。 车场怀疑被人投掷九枚汽油弹，消防到场将火救熄，一架货车损毁，现场检获一些怀疑汽油弹的碎片，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怀疑有三人涉案，列作纵火案处理。警员其后在深水埗福荣街截停一名18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一支怀疑胡椒喷剂，以涉嫌藏有违禁武器将他拘捕，会调查是否跟游乐会的纵火案有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4点，升25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339，瑞士法郎8.539，澳元5.703，加元5.97。新西兰元5.443，欧元9.254，每百元兑港元7.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2美元，卖出1779.78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17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三宗交通意外啊。

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分啊，中哥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啊！喂，睇睇市况先，琴日咧港股啊麻麻地啊，原先咧有能力啊闯到去27,000点嘅关口嘅，不过真系失败啦，咁啊倒跌啊553点啊！今日个市方面有冇机会睇得好翻少少咧？ 嗯，我谂好似上个拜你都讨论过，即系其实基本上个指数升到，但系呢啲位咧就似乎都系要需要喺高位啲整固嘅，所以见到咧都系有啲反复啦。咁其实由呢个即系24,000升上嚟嘅话咧，其实短时间嘅幅度都唔少噶啦，讲真。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虽然对后市都系睇得比较正面啲，但系就始终我觉得啲时间咧需要喺高位度徘徊咯。咁同埋而家你见到咧，其实嗰、那个板块轮动咧都系即系持续嘅。咁亦都係即係焦點係睇翻啲即係個別股份裏面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指數就唔好寄望太勁住咯，暫時。 嗯，嗱，咁我呢個時候咧，我想做少少嘅調查先。我想問一問 Candy 咧，你而家晏晝同夜晚咧，通常係堂食定還是外賣啊？ 一半一半啦。 一半一半啊！嗱，點解無端端問呢個問題咧？美團啊，季賺63亿。佢就係呢個餐飲外賣收入咧增加咗32%，係咪因為大家嗰個飲食習慣唔同咗咧？ 嗱，其實我諗香港都係嘅，相信大家習慣，即係香港方面啦，就唔好講即係內地美團先。香港可能大家都已經好習慣用啲外賣 app 啦，都係好方便啦。有時真係有而家限聚令又話要收緊翻到去呢個係即係兩位嘅話啦，咁可能都會真係多進一步多咗人咧，就係叫外賣嘅。喺內地就更加係明顯添。你見到其實內地方面啦，今次排美團方面啦，第三季嘅話咧。佢按年當然係增長啦，按季都增長40%喎。咁理論上咧，你睇翻咧，其實內地依個第三季疫症都叫舒緩咗，都冇乜太大問題噶嘛。但係其實你睇翻咧嗰個外賣餐飲方面咧，嗰、那個增長都係勁嘅，即係話反映咗咧啲人已經習慣咗依個係消費嘅模式喺度啦，即係覺得好方便，同埋亦都係咧就將過往咧，其實嗱講真，未有依外賣 app 嘅話咧，我哋都有叫外賣噶，不過就打電話落樓下茶餐廳啊，或者捉件好 快啫嘛。 系咁，但系而家就方便啦，一个 app 就 kick 晒所有嘅啊，你中意食乜又得，中意去边咩菜式都可以嘅，咁就变咗咧，就将一啲原本打散咗嘅外卖 order 就系集中咗落去呢个 app， 咁因为你觉得方便咗啦，所以咧本来你可能以前咧一个礼拜先叫一次外卖啫，但系你而家就咁方便啦，我譬如一个礼拜叫三次啦，咁所以嗰个量方面咧就会系多咗，同埋最紧要咧美团方面咧个 market share 系大啊，因为你基本上咧佢系占咗中国啦。超過60% 嘅外賣市場份額噶啦，咁啊係拋離咗第二位嘅餓了麼好多咯。咁同埋佢唔單止係依個係外賣 app 啦，你見到佢仲有其他啲增值服務啦、旅遊啊、酒店啊、訂票等等各樣，咁就係一個全面性嘅一個服務喺度咯。係 咁啊，琴日美團股價扯翻低落嚟啦，今日睇翻 ADR 係咪都會升翻高啲咧？都係上望翻300蚊以上啦，起碼唔會 under 300蚊嘅個股價，係咪咁睇啊 ，Kenny？ 我覺得美團都係睇好嘅，我自己覺得，因為點解呢雖然之前咪大家有啲擔心呢個平台經濟反壟斷嘅問題，會可能影響到一相關嘅公司噶嘛。咁但係呢主要其實我哋上一次討論過呢，就話如果你個平台壟斷咗太大啦，就影響到啲中小微企啊、小商户嘅話呢，咁國家係不願意見到啦。但係外賣 app 呢樣嘢好得意，你雖然佢係個平台好大，頭先講個市佔率好高。但係佢要依附住咧嗰啲係小商店啊、零食肆啊等等，先至可以生存得到噶嘛。佢嘅 order 係要轉化落去俾依一啲咁嘅商鋪做一啲餐飲，先至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其實佢做得大，反而又都會帶動到實體經濟。咁我諗而家即係即係內地方面嘅政策就話都係鼓勵發展呢個電商啊或者 FinTech， 但係你係要帶動到實體嗰個經濟或者實體啲中小微企係都會受惠嘅，咁依個先就係國家鼓勵嘅政策咯。 嗯，所以咧，計我話咧，即係叫咁多外賣咧，不如我叫少啲外賣，留翻啲錢咧買相關嘅股份， 係啦，對沖翻係咪？ 對沖翻，但點解叫少咗外賣，佢哋嘅生意跌啊？ 係，咁應該點咧？ 呢個內地方面嘅情況嚟咧，你可以照買股份，照買股份啊，咁樣嚇。 嗱，另外咧，我想睇睇啊 ，Kenny 就話好多內企咧排隊喺香港上市啦，都話新股一浪接一浪咁樣啦。市场焦点啊，京东健康咧，寻日孖展就接飞啊，话有10间嘅券商咧，一共借出咗超过 1455亿嘅孖展额，咁另外咧亦都有传咧话呢个中国嘅洗衣液品牌蓝月亮咧，亦都可能会喺短期之内招股啊。咁咁多有得拣嘅时候，其实股民应该点样拣法咧？系咪可以慢慢睇定啲，定系唔系？即系系就快啦咁样咧。 嗯，仲有个朝头早搏埋只京东健康，招埋今日朝头早 其实咧，蓝月亮同京东健康咧，我谂都系今次 IPO 上面咧，都系个焦点嘅股份嚟噶啦。即系两只都不分伯仲嘅。咁但系当然两只性质好唔同啦吓。即系蓝月亮大家都知道做咩啦，做洗衣液嘅啫。咁就京东健康咧，就其实比较特别啲，我觉得就同呢个系即系阿里健康嘅平安好医生嘅混合体。咁因为最主要咧，佢除咗话呢个系基本上咧，佢都属于算系内地咧就系呢个最大嘅线上零售嘅药房嚟嘅。咁再加埋佢就有呢个系远端医疗啊问诊嗰啲服务啦，咁佢就所谓叫医药联动啊嘛，即係话呢佢透过呢个线上嘅医生睇完医生啦之后就梗係买药㗎啦，咁同埋医生叫你买嘅药你好少唔买㗎，系咪先？叫你买乜你都会买㗎，咁所以就医生就变咗发挥咗个角色呢，就系除咗睇病之外就系嗰个药房嘅 sales 啦，咁就可以带动得到呢嗰个系即系协同效应出返嚟囉。咁同埋亦都系通常呢啲都系玩大数据，即系头先我哋讲个美团呢，其实个估值个价值唔系净系餐饮咁简单嘅，即系玩緊个大数据，因为你諗下佢每日都系即系储咗好多呢个系各大嘅消费者呢嗰啲消费嘅 pattern 啦，喜好啲乜嘢啊，鍾意食乜嘢啊，可能钟哥鍾意呢个系中国菜嘅，我食日本菜嘅，咁就大家就知道究竟口味喺边，咁呢啲大数据先系值钱啊嘛。 系跟住再卖返俾嗰啲叫做食肆方面啊。系啊，真系。 sell 出去，咁呢个精准营销咯。咁好似头先我哋讲京东健康，佢就可能会储咗好多啲病历啊。咁储完啲病历之后嘅话咧，就可以做一啲系叫做 AI 嘅呢个判诊啊。即 系 好似腾讯之前咧都投资过一间公司咧，就专系咧就系做呢啲系 AI 嘅判诊，因为收集咗好多嗰啲MRI 嘅片啊、X 光片啊嗰啲咁样。咁跟住咧佢个判断判诊咧，可能尽准确过咧一个系真正嘅医生噶喎。 系咁啊，所以即系散股民可以留意一下啦。不过 Candy 你头先讲到咧，平安好医生咧，佢系近排变咗坏医生，股价又系咁由$81碌咗落去$90呢啲水平啦，咁样咁啊呢个医生信唔信得过噶仲吓？ 唔係間公司冇問題嘅，不過我覺得就最主要係之前咧升得太勁啦，即係炒疫症嗰時咧，這個遠端問診啊，這個係網上即係藥睇病嘅話咧，這個概念炒得太勁啦。咁但係就出嚟個業績咧，其實就冇之前預期咁勁嘅。咁因為最主要之前佢就疫症嘅時間咧，吸納咗好多啲免費會員啦，咁就諗住啲免費會員咧就可以轉化成一個付費會員就變現嘅。咁但係出嚟個數量冇咁多咯。咁同埋之前升得太勁啦，所以我覺得都要啲時，同埋呢個概念已經即係唔係而家個，因為而家炒緊復甦啊嘛，大家睇緊呢個係即係消費啊、餐飲啊等等嗰啲啊嘛。咁所以呢啲板塊就可能要唞唞先咯。 係咁啊，最後問埋 Candy 啦，即係國藥集團啦。咁大家都講話疫苗啦，幾時有？又話啊，講埋疫苗嘅價錢大概幾多咁樣咁。讲到疫苗就要睇只国药控股啦，咁啊1099，咁啊点睇啊？会唔会睇翻好啲啊？吓， 其实疫苗最主要就系佢冇公司做嘅，咁不过咧就国药控股咧就有一个问题咧。其實佢主要係做分銷為主嘅，咁所以你見佢個估值咧，不嬲都係低過其他藥， 冇乜喐。 因為分銷嗰啲毛利率係講緊20-30% 嘅嘛，同你做藥講緊70-80% 咧，就唔可以咁相比咯。我覺得， 咁所以散股民又可以即係自己留意一下啦。咁雖然係相關類嘅股份，但係係咪升到佢咧？咁大家真係要多啲做功課，或者咧聽多啲收音機晨光第一線。 正所謂係冇公司做嘅， 係啊， 冇公司做， 冇公司，冇公司做，好嘢。最后都被钟哥搞咗一个 get 啦，咁样吓，咁啊，大家可以幽默啲啦，有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醒谦帮我哋分析大市，好，听日再倾，唔该 Candy， 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入咗嗰个赚钱嘅境界咧， 系 冷不防钟哥突然间出招啦。 咪就要将佢抽离翻出嚟咯。 唔好成日挂住喺呢啲名利世界里边 应接不暇， 应接不暇。 我仲写多两三个 number 谂住问埋佢，冇啦。 睇下冇公司， 既然都冇公司做啦，即系即刻将个脑入边咧建构嗰啲，系算啦，抹咗佢啊，抹咗佢。咁啊，反而 再赚过， 睇下有冇啲着数嘅嘢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喂，其实咧打开咧几份报纸咧，近排全部都已经系推紧嗰啲商场优惠啊，或者 圣诞系咪？因为 系啦，好似 Kitty 咁样话斋，又话乜乜乜商场咧就打造一个乜乜乜小镇，跟住咧乜乜乜广场咧就有咧某啲叫做知名嘅卡通人物就会出现噶咁样，俾大家 主题化咗佢。 系啦，打下卡咁样啦，咁Kitty 都山长水远入咗去元朗嗰度探一探小丸子啦。 系啊， 我估唔到你嗰份热情系大得咁紧要，对于小丸子嘅爱系。 系我就系中意佢啫，因为 我知 系咯，唔系咁同埋咁，我都想入去食下嘢嘅，咁耐冇去， 系 都好嘅，都好嘅。即系如果小丸子去到离岛，你都会搭船去睇噶啦。 离岛又谂谂，离岛谂谂系啊，因为头先所讲，其实元朗而家都方便噶啦嘛，去。 好啊，咁啊，即系讲开商场有优惠咁啊，某啲咧大型嘅超级市场咧都会有一啲叫做圣诞礼物嘅列表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今时今日啲唔同嘅超级市场或者生活百货咧，愿意有一个定价嘅，譬如佢已经 mark 好晒啊，后边嗰一栏咧就系、是叫做$500 under 嘅，跟住 under 500嘅，即系前边嘅 under $100嘅，跟住再隔篱嗰度咧就 under $70嘅。 你知唔知后边嗰一栏系卖咩嘅？ 系卖咩咧？ 拉面咯， 系拉面。 再嚟、啊， 高手高手，你做咩唔拍下手掌咧？ 我挂住笑，我俾反应嘛，好，我拍手拍手。 好嘢好嘢，钟哥。食咗早餐， 睇我要陣間係咪有啊？李嘉仁醫生啊， 不如我請你食早餐啦、 啊。好、哦、多謝先，陣間係咪有李嘉仁醫生啊？ 我飽啦， 我都要揾佢睇睇醫生先得啦。 佢今日睇到好 get 啊， 好 get 啊，係 係啊， 好忙、 啊， 要抄低，要抄低，係啊，係 啊。 講翻個優惠先， 除咗食拉麵之外咧，就係、是、啊，佢已經分門別類。 好緊張，我而家驚佢再嚟。 我就係驚，通常一不嚟二，二不嚟三， 二不過三。 係啊，咁啊，總之佢已經分門別類整好曬啦。咁啊，最好係咩咧？佢除咗舊時咧就會買一份禮物咧俾其他人嘅咁樣，即係你派嚟抽獎啦。依家咧，譬如你$100個 column 咧，佢仲會送多一份小禮物俾你自己嘅咁樣，即係寓意係咩咧？你唔好以為呢份禮物係派嚟抽獎或者買咗啲廢嘅嘢，其實有另外一份小禮物咧，我哋公司都好想送翻俾你，咁咧令到你咧聖誕節咧唔係淨係抽禮物交換禮物嗰份嘅，我哋都會有一份心意送俾你。 即係你嗰啲商場你買咗之後，佢會俾多一樣嘢。 係啦，俾多一份小禮物俾你。 嗰份小禮物有冇用咧？因為通常成日話抽獎嗰啲咧，之後我又唔係望住你，又唔係話你抽獎嗰啲咧，就得物無所用啊嘛。咁但係佢如果佢又送一樣你又唔要或者唔用嘅嘢俾你，咁你咪多咗一樣嘢擺屋企。 講得好啱嘅。 佢明明就係話我嗰隻杯。 係啊，係啊，同埋 到今日， 同埋聖誕老人帽嗰啲咁嘅嘢咯，係啊，咁啊佢送咗一嚿朱古力嘅，咁你都可以。 呢啲反而實惠喎。 係啊，派嚟食下啦，咁啊，希望即係雖然可能限聚嘅緣故咧，大家今年聖誕節都冇乜著落，不過都希望大家咧，即係近聖誕節咧都過得開開心心。 係啊，咁啊，其實咧，我亦都睇到另外有一間商場。都即出奇招啦，亦都吸引啲人去到消费咧。我见到有抽奖券、抽咩啊？抽架车。 呢啲經常都出現嘅， 係啊， 經常都出現。 我成日都有噶，一抽架車我就真係去抽噶，但每次都抽唔 中。但抽唔中啊嘛。 同埋咧，你唔記得對啊。 六合彩就成日開啦，但都唔見我中。 今日都有六合彩，1600000，我啱啱幫你睇咗，可能機會臨到喺你嗰度咧，你唔好咁樣諗。可能今日機會就嚟噶啦，鍾哥，係啊， 係人生滿希望。 上天叫你，見你可以瘋狂搞笑，瘋狂搞劇，乃念你帶咗輕鬆幽默俾神光嘅聽眾。 張家輝都講啦，琴日冇，唔係話你聽日冇。 不过六合彩都要买啊，正所谓抽奖你都要填表啊，你唔填表都抽唔到架车啦。不过咧，抽完架车咧，记得咧要对，如果你唔对嘅话，中咗咧，佢哋 冇得个， 佢哋都唔会有专人通知你嘅，留意翻啊吓。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思芬继续为你带嚟 TDC Hotline 啊！香港贸发局会喺12月2至4号举行创智营商博览在线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在线嘅。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香港贸发局制造业拓展高级经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同我哋介绍一下活动亮点嘅噃。咁不如我哋先讲下活动嘅宗旨，同埋活动点样针对中小企嘅需要提供帮助啊？早晨 Eddie， 好啊。其实疫情咧影响咗全球嘅经济同埋社交活动，各行各业咧都面对紧前所未有嘅压力。喺开源节流嘅同时咧，既要追上日新月异嘅科技啦，亦都要满足消费者嘅需求。面对依家嘅环境咧，今年创智营商博览同埋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咧，将会转为网上直播，为中小企提供一站式嘅支援平台，发掘最新市场商机同埋业务转型嘅趋势，从创新、创意、科技应用同设计多方面去升级转型。今年活动嘅主题系驱动遥距新机遇。围绕住宅经济这个新概念，为企业重新塑造新的营运模式，迎接这个新常态之下的挑战，帮助中小企重塑业务，寻求突破，继而进入业务增长的阶段，亦都希望为顾客带来新的体验和价值。我们一连三日会在网上进行研讨会直播，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小企参与，体验电子商贸和大数据科技等技术带来的变化，以及了解怎样运用数码方案，例如 5G 技术和供应链技术方案，去重新建构未来的工作模式。 那我又很有兴趣知道，究竟创智营商博览是怎样可以帮到中小企数码转型呢？ 今年我们创智营商博览特别邀请了一位星级讲者，他就是 Robert Glaser。 Robert 曾经在人力资源网站的首席 CEO 名单里面排行第二，同时他亦是一位畅销作家和著名演讲家，每年接触超过500万位全球读者听众，亦都被福布斯誉为20位不容错过的演讲者之一。他将会和我们分享遥距工作之下的企业管理文化、人力资源等的变化，仲会一起探讨企业怎样迎接数码转型这个新浪潮。除了来自世界各地总裁级的分享之外，我们更加邀请了本地不同行业的专家去剖析转型新方案，例如化妆品零售巨头执行董事 Gordon 将会分享怎样由传统零售业转型去 KOL 直播带货的营销新趋势。另外，餐饮指南平台他们的高级经理 Christina 就会分享怎样运用大数据去掌握本地餐饮的市场动态。一站式物流平台他们副经理 Stephanie 就会分享怎样利用云端同步管理库存系统的革新物流方案去提高营运和成本效益，希望可以帮到中小企好好装备自己，在逆市里面创造奇迹。 在特许经营的大趋势之下，中小企都会想向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取经的，有什么活动他们绝对不能够错过呢？ 在疫情影响之下，企业都各谋出路，要改变营运方式才可以持续发展。我们亦都邀请了很多特许经营的专家去分析有关特许经营的机遇和在疫情之下的新启示。特许经营其实是一种有效的营运模式，去发展跨地域的商机。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跨国特许经营的 tips 和机遇，就记得不要错过 了。我亦都知道贸发局除了12月2号至4号一连三日的网上研讨会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网上活动去帮中小企数码转型，可不可以都介绍一下这些活动重点？ 好啊，我们今年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做创科顾问的网上计划，给科创行业的专家在创智营商博览的网站上面展示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方案，帮中小企在疫情之下寻找新的商机。除了三日的网上直播之外，我们亦都在11月和12月份联同不同的机构举办了一系列的企业升级转型活动。 创智营商博览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的内容非常之丰富，还要是免费，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快点去登记网上研讨会。 Eddie 可不可以都最后跟大家讲多一次活动的日期呢？ 创智营商博览和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会在12月2号到4号在网上举行，听众现在就可以预先在网上免费登记，网址就是 smartbizonline.hktdc.com。 今天谢谢你 Eddie， Thank you. Thank you. 有兴趣的朋友请立即登记参加创智营商博览及香港国际特许经营展。

嘅 theory 嘅理論嘅時候係幾時咧？最早接觸呢一個理論係幾時？ 最早啊，係咪讀書小學嘅時候？ 幾時咧？ 班長 就係啦。有冇留意曾經有啲老師啊？可能而家都有嘅，專登揀一啲曳嘅同學做班長。 有啊，就係因為咁解咯。 我要俾啲責任你，咁你就唔會曳啦。 嗯， 但通常得唔得咧？ 嗱，所以我就話 佢曳嘅，可能 但 係 側邊啲同學仔就應該覺得唔得咯， 係啦，唔鋸咯。 好啦，呢個就係究竟有雞先定還是有蛋先嘅問題。點解咁講咧？咁如果嚇嗰個同學係曳嘅同學， 嗯， 我俾個職銜佢，令到佢有個責任感， 嗯， 做班長啦。好啦，如果呢個同學本身係有領導才能或者做班長嘅材料， 嗯， 咁只不過係平時冇啫嘛， 嗯， 我俾咗佢，俾咗呢個鹹頭佢，佢咪可以發揮佢嘅小宇宙咯。 嗯， 調翻轉頭，如果呢個人係冇呢個能力嘅， 嗯， 我俾呢個鹹頭佢，佢係咪都可以發揮到小宇宙啊？佢冇辦法領導人嘅，佢唔係一個班長嘅材料，咁佢又冇即係因為呢一個嘅 pose 而令到佢可以發揮到小宇宙， 咁，就應該唔得啦。 咁咪即係 可能要係做行長咯，即係揾第二個位俾佢。 係啦，就銀行行長喎，但係做錯 講到啦，仲好啊。 咁即係話，如果你用呢個方法，我俾個鹹頭佢就係得啊嘛。咁，但係我嘅睇法就係，都要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個料啊。如果佢冇呢個料嘅話，你俾佢做更叻嘅嘢都冇用。 嗯，我都同意。不過佢咧裡面又有提到，佢話啊，會唔會就係即係佢相信啦，呢個角色效應就係初初咧佢都唔願意做嘅，或者佢本身都唔中意即係擔當呢啲責任嘅。開始嘅時候只係扮演呢個角色，即係我咪扮咯。咁啊，你要我做，咁我咪即係循例做曬一二三四五去咯。扮扮下嘅時候咧，佢就可以 master 到嗰個 skill 啦。 哦， 慢慢係學習，即係當中成長咗。 咁會唔會好似成日啲日劇橋段咁樣？就是譬如攞翻班長個 case 為例啦，我唔中意做班長嘅，哦，老師叫我做班長，我好唔願意做，做下做嘅時候，我發現咗，喂，原來做班長嘅樂趣我喺入邊揾得到，但係咪個時間就需要好長，先至去到做到呢一樣嘢咧？我就覺得係啦，因為你一朝一夕你唔可以話喂。班人好，叫你做班长，我好曳嘅原本，你叫我做班长，我突然间做班长，我一定系可能 hea 个老师做嘅，咁但系做得唔好，咁做得唔好嘅时候，但我发觉做下做下，我揾到入边嘅乐趣，例如我开始觉得原来其他同学真系会听我讲嘅，其他同学开始尊重我嘅，我喺入边咧揾到另外一种样，另外一种嘅元素放喺呢个班长呢个职能上边，觉得会投入，觉得会开心，然后慢慢就爱上佢咁样，我就觉得会咁样。 嗱，你哋可能觉得咧就系嗰个职衔啊，可以帮到你 推动到一个人。 到你去令到你爆又系爆发小宇宙啦。我嘅谂法咧就系，我必定觉得系每一个人有某种特定嘅天分啊。咁，而嗰个咸头去唔去你嗰度，其实你都有个天分。嗰个咸头只不过可能系一个导体，令到你有个位或者有一个地盘，你可以发挥你嘅专长嘅啫嘛。咁好简单，我对数目字好迟钝嘅。咁如果你而家话我俾你做一个会计师，我都做唔掂啦，因为我对数字真系迟钝啊嘛。咁，所以就算你俾个我而家为咗令到你叻啲，我俾你做会计师都冇用。 嗱，呢个就系哲学问题所在啦，就系佢会唔会觉得钟哥本身呢个觉得自己对数字迟钝嘅，已经系一个 盲点嚟嘅。 盲点嚟， 我睇错自己。 系啦，或者你系逃避紧一样嘢。其实如果 数学天才嚟嘅， 逼你去做嘅话咧，你可能做得到嘅。即系呢一个就系佢背后嗰个 assumption 就可能系咁样样啦。嗱，其实喺日本咧，佢有做过一个研究嘅，佢就话咧针对小学五年级学生就做咗一个调查，咁咧就将呢一班嘅五年级嘅学生咧就被任命为咧班。里面一啲嘅唔同嘅职位啦，可能班代表又好啊，或者系一啲总务又好啊，总之有啲嘢俾佢哋做。咁，结果咧就发现，即使咧并平时嗰啲特别唔起眼嘅学生咧，一旦即系有咗呢啲职位啊或者责任嘅时候咧，就会好努力去到符合咧做到嗰个嘅标准啊。系啦，咁啊唔单止咧发现到佢哋有呢个领导能力啊，亦都觉得佢原来咧个人系咁努力同埋咁勤力噶咁，样。所以头先。阿钟哥讲嗰样嘢咧，当然我明白你讲嗰、那个佢有冇呢个潜质？系啦，如果佢本身都冇天分嘅，你点样啄佢啊？点样逼佢咧都冇用。但系亦都有可能另外一个 case 就系你以为你冇呢个天分，但系当你真系逼住要做或者好想你去做嘅时候咧。 你又发现到你有一啲特质自己系冇察觉 的、哦。這個、theory 呢个 theory 咧，我自己个仔仔就兑现咗，即系崔杰同讲咗一样嘢啦。佢、原本可能喺屋企咩都唔做嘅，或者净系做啲好基本嘅嘢嘅。但系原来咧，当佢即系可以翻学嘅时候咧，咁老师就会按住每一日咧就揾唔同人咧去到做嗰张台嘅，譬如台长咁样啦。咁 佢喺度台长噶啦， 一张张台嘛，小班上学。 台长有冇凳长啊？ 凳长就冇啦，自己坐嘅啫。 即系我哋极其量班长落去咪。行长咯、啊， 因为 而家台长 管理嘅人太多啦。 定系你 嗰张 台成行咁长噶？ 唔系嗰张台都系五六个人嚟嘅啫，系、啦。咁佢咧就话俾一个职能佢啦，俾咗职能佢之后咧，咁佢咧就发觉原来呢个小朋友咧，只要一俾工作佢做，佢做得好开心，同佢好中意帮人推凳，好中意负责派嘢。佢话平时咧佢唔喐嘅。可能喺學校嗰度，佢都淨係點啊點啊頭啊搭下嘢，但係只要俾啲工作佢做，俾啲責任佢咧，佢就著噶啦。 幾開心！佢而家細個啊，佢幫人搬台搬凳，你就話你真係叻仔啦。如果佢大個咗之後，仲係幫人搬台搬凳，呢、這個衰仔啊！即係你真係離曬譜啊！真係。 十八八拜拜，食碗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知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手手踏踏，星星作客，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三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每日许岁月积好得守住秘密，默然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他的某某天天喝醉，公司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丑，很多语句字字珠玑，动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怪。 八点四十八分，听紧有邓小巧嘅面。 啊，做人唔好咁面，系啊，大家出嚟咧就要见到几面， 系啊， 咁样咁啊，又讲下呢一个啦。嗱，即系天气咧就有呢个阳光嘅指数啊，吓有紫外线指数， 系 恒生咧有恒生指数啊， 你想讲咩 指数？有国企指数。想讲红叶指数出炉啦、 哦， 今年嘅红叶指数喺边度嘅红叶指数呢？你一定会话唔系同我讲日本啊，唔系讲京都红叶指数啊， 都去 唔到，你讲嚟做乜啊？废话啦，咁样讲大堂嘅红叶指数、即系元朗方面啦、即系我话我就讲大堂嘅，但系好似讲大堂咧就唔够贴， 系唔够地道， 元朗嘅地道风味，要讲大堂。大堂开始呢红叶慢慢转红啦，咁根据呢渔农署嘅网站今日嘅 update 呢，咁大堂嘅红叶呢就喺2020嘅红叶指数呢就 C 同埋 D 级嘅水平，咁意味呢观赏红叶嘅时机呢就快到啦。 我想问佢系点分嘅啲级数 ,ABCD 即係 A 系代表最劲呢 ,A 系微红咁样㗎。 A 系代表最劲㗎，极红啊，极红啊。 极红嘅。 佢用返 你唔好以為個指數好好新穎， 就係得 A、B、C 同 D 啦。 佢嗰個圖表，佢個圖表都係用翻啲新細名體咁樣打出嚟。 A、B、C、 D 咯， 係啊，冇啦， 冇噶啦。 極紅、紅、黃同埋咩啊？同埋綠啊？ 係啊。 咁、哦、即係而家係黃同綠啫喎。如果你話 C 同 D， 係 啊， 啊，大家可以部署定去睇咁、啊、樣。咁你話喂，去到極紅就正啦咁樣。 係啊。 但係唔係每一年都可以極紅嘅咁樣？咁、哦、要因為嗰、那個叫做天氣嘅變化同埋温度啦，咁、 嗯、 有權係譬如哇變咗極紅啦，有機會喺 B 同埋 A 之間突然間咧。你知道香港噶啦，依家都好瘋狂啊！十一二月都可以打大風啊，或者突然間有啲暴風雨咁樣，咁佢啲樹葉咪落曬喺地， 吹走咗。 係啊，跟住你就乜都見唔到啦。咁、 嗯、 所以咧根據漁農署嘅網站咧，咁嘅更新咧都話依家咧係 C 同埋 D 嘅水平嘅，代表咧呢個紅葉咧就部分轉咗黃，咁啊未去到咧紅色嘅狀態嚟嘅。咁、 嗯嗯、 但係大家就可以試試去睇睇啦，因為去大堂嗰度睇紅葉都好似彷彿每年香港人行春運啊，春節會做嘅一件事啦。嗱、嗯，兩位拍檔有冇去過啦？ 我就未去過，因為我真係好怕多人同埋塞車啊。 係、嗯、塞車好狂噶，因為佢嗰度係條單程路嚟嘅，喺嗰迴旋處嗰度一轉轉咗上去，就會有好多警察嘅哥哥姐姐就會同你講話唔可以拍車啊，如果唔係就拖走你架車啊。 我知道、啊，因為我都好記得每一年咧，啲報紙都會講啲居民咧叫苦連天咁樣，即係好似想。我都系想出翻去啫，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塞住条路？ 系啊，我有个朋友系住喺嗰个入边嘅， 翻唔到屋企咁滞，系 佢每年都话：哎呀，啲人又嚟啦，翻唔到工。 系 啊， 啊， 我表弟喺嗰度开工添，直情。 哦，系啊。 佢话连食嘢都冇嘢，连食嘢嗰间铺头 俾人卖晒， 应接不下。系啊，可能平时咧有两三间村屋嘅茶餐厅。咩叫村屋嘅茶餐厅呢？就系、是。佢就係俾村嗰啲人食嘅， 即 係 規模細啦，人手又唔多啦。 啲 A、B、C 餐咧，十年如一日嘅，都係雜扒飯啊 ，A 餐係 B 係 公仔面啊， 係啦，嗰啲類似嗰啲即食面啊，咁、嗯、或者火腿煎蛋飯啊，咩芙蓉蛋飯啊嗰啲 friend 啦。佢話咧，如果係紅葉盛開嗰排或者紅葉超紅嗰一排咧，佢話簡直咧嗱，第一咧又多咗差人去巡邏啦咁樣，咁、嗯、大家又即係會有好多。被抄牌嘅事件啦、 嗯， 第二衍生嗰個問題咧就係咧想食個飯盒都冇得食咯， 廚房都清埋、嗯。我自己咧就冇特登去嘅，因為我都怕多人。但係有一次咧行山就咁啱係有紅葉咯，咁但係未去到 A、B 級嘅應該，咁都見到有少少啦，即主要係黃色、嗯、都有少少紅色嘅。咁行到去嘅時候先發現係而家係即係上紅葉嘅時節，咁去到嘅時候。就發覺越行就越多人，去到一個頂嘅時候咧，即係比較平路多樹嘅時候咧，你係見到林林種種所有唔同嘅群組咧都出曬嚟喺度影相嘅，係啦，有姐姐嘅群組啦，有行山嘅群組啦， 姐姐係工人姐姐嘅群組，係 啊，亦都有真係姐姐嘅群組，即係啦，姨姨嘅群組又有啦，咁甚至有啲咧係帶埋一啲公仔啊，攝影嘅發燒友啊，係啦，或者一啲嗰啲大眼公仔咧， 有冇啲 model 喺嗰度影相？ 咁當然有啦，有係啦，有攝影群組啦。 正所謂賞花。上葉上秋香， 有冇秋香咧？ 點能夠冇秋香呢個元素呢 係啊，所以真係都幾多人嘅逼人㗎。 喂，同大家睇埋咧，你話喂大堂好逼人啦、啊，咁啊即刻揾嚟咧，今年啊紅葉嘅時間表就頭先講咗啦，同埋咧一啲六個咧打卡嘅好去處啊。頭先講咗元朗大堂啦，仲有青衣公園咧，都係充滿紅葉嘅地方，同埋城門水塘，同埋咧中文大學嘅嗰、那個湖啊。叫未完湖啊，咁样啊吓，咁有个湖系咁，我又冇乜经觉嗰度有个湖，去亲中大做嘢。 我知嗰度有个湖，但我唔知嗰度有红叶睇咯。 去个运动场嗰度系啊，有红叶睇嘅，佢话中大入边咁啊，环境清幽啦。不过依家入大学都唔系咁容易，你冇学生证系入唔到大学入边噶吓。 我记得咧，有一年即系以前做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我係有 去過青衣公 園，去過青衣公園，你記唔記得？ 有啊， 就係根據你俾我嘅資料， 啊、 你話去青衣公園有 就有得睇啦。 咁本身就諗住去錄啲嘢翻嚟俾啲聽眾嘅，跟住、啊、 我係根據咩資料呢根據舊假期嘅資料， 我而家會再信你噶啦。特登入到青衣，諗住錄啲嘢，拍啲嘢翻嚟俾聽眾。 有冇得拍？ 是绿色的，是 D 的。 咁睇绿叶咯， 系绿色的。跟住后屘系尝试试下，可唔可以用 Photoshop 整啲红出嚟？ 都唔得，系啊。不过呢啲真系嘅，同赏樱啊或者睇其他嘅花一样咧，都系可遇不可求。讲就系话有呢个时节啦，但系到你真系去嘅时候睇唔睇到咧，都好讲缘分啊。 唔系，不过老老实实啦，即系香港人今年就真系要留喺香港赏红叶啦。你话舊時即係可以俾你飛嚟飛去嘅年代咧，就好多得揀嘅。譬如你可以去東京啦，或者去大阪啦，賞紅葉啦，京都啦。咁你甚或乎南韓都好多紅葉睇嘅咁樣。咁如果你遠啲，喂加拿大咁樣，直情係紅到紅卜卜啦。我自己都記得加拿大啲紅葉真係好靚。即係你見到嗰啲紅葉咧，你覺得咧，哇，好浪漫啊，好似秋意咁樣。佢嗰種紅咧。是介乎在圣诞花那种深红。 是那隻红色是不同一点的。 是啊，那隻红色是我最喜欢的红色。不过呢大堂呢其实我看回啲相都做不到那个效果。 因为我想它都是去到 B 级左右。 我估是啊，所以渔农署都有讲话其实去到 A 呢简直是叫做 就要去加拿大的啦。 要好勁先可以去到 A 啦，同埋啲温度配合到啦。佢話如果相對紅少少咧，可以試下去烏蛟騰嗰度睇。但烏蛟騰就係小華平時行山嗰啲路徑嚟嘅，咁因為都比較難少少去得到嘅。 即係要行一段路先睇到嗰啲紅葉嘅。 你睇下佢有幾棵紅葉，真係做到算係紅卜卜啦。 睇相嚟講都覺得幾紅噶啦。 係啊，但係咧你話中大嗰個就好明顯綠啲嘅，綠啲嘅中大嗰個咩湖嗰個 黃少少，黃少少。哦，就係呢個。湖呢、這个最大嗰个湖咯， 我都唔知佢叫咩。 原来有个名嘅都 系啊，我哋又唔系读中大，唔知好正常。不过你问翻啲读中大嗰啲人咧，都未必知道。咦，钟哥读过中大啊？钟哥， 佢唔睬你。 有冇嗰个湖啊？ 你知唔知嗰个湖有个名啊？ 知道。但系佢通常都喺 canteen 嗰度啊，流连喺 canteen 嗰度做功课。 系咪食柠檬挞啊？ 食柠檬挞啊，好嘢喎！ 即刻精神晒， 回忆翻晒你咁样。不过就即系你睇红叶啊，头先都讲话要睇下天气啦。系呢个都系紧要嘅，同埋即系今时今日就唔可以一家人去睇啦，因为嚟紧都会有限聚嘅措施啦。咁你又要两个出行啦，估计都系咁样啦。即系你难啲去到酒楼一家大细饮茶噶啦。要找个老公落街买外卖，佢供养晒成屋企，即系落 order 咁样啦。个老公就系嗰啲叫做外卖员咁样，就要买晒所有。喂，老豆啊，想食咧鲜竹卷啊，想食咧山竹牛肉啊，咁个老豆咪落街喺度买咯。 系，不过我觉得咧就算大家第一咧就好似阿欧咁讲啦，要睇下嗰啲人数啦，咁啊亦都即系要防疫最紧要啦。第二就系如果你真系去嘅时候咧，无论系即系而家去郊外啊，去上枫叶又好。好想紅葉又好，或者去露營都好，我覺得即最緊要都唔好對個大自然造成太大嘅負擔，因為每一日而家最近嘅新聞都係講緊嗰啲露營個地方啊，點樣被污染啊，咁啊有好多垃圾啊，跟住你哋又 有 講 啦，話東龍島嗰度話簡直咧好似去咗柬埔寨嗰啲垃圾山咁樣。 其實我都想參與嘅，頭先想補充就係話咧，如果你話覺得好嘥嘅，你買完啲嘢即刻用完之後抌嘅，其實而家好多係有租借嘅服務，平好多噶嘛，你嗰啲睡袋啊。所有嘢，即系你用完，即系你如果 你咪还翻咯， 系啊，还翻咯，咁啊唔使做咗咁多好唔环保嘅事情。 系啊，所以大家去郊外户外嘅时候咧，都要做翻个好啲心地啊， 有公德心嘅人、 有品嘅香港人。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一日系一年嘅第33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日。1990年12月1号，英国人格雷厄姆·法格和法国人菲利普·柯塞特在媒体见证下打通了英法海底隧道的服务隧道，这个亦只是整个项目的开端。英法隧道是一条 50.5 公里长的海底铁路隧道，连接英国福克斯通和法国科凯勒，是世界第三长的隧道，单计隧道的海底部分长度则为世界第一。早在1802年已经有建设跨越英吉利海峡通道的构想，但英国方面因国家安全形势带来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令计划一直落空，最终在1994年5月6号启用，亦被美国土木协会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12月1号出生的朋友属于讲得出做得到的行动派， 偏向于口沫遮拦，对身边朋友或者较亲密的人毫不吝啬，会给予财务、时间、精神上的照顾。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对于完成跨越地域的艰巨工程有没有帮助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完成伟大工程是希望各方得到利益，还是只是一项表面工程？ 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翻观塘咯，后少少啊，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天马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方向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振华，数码电视广播已经全面实施，你部模拟电视机已经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立即加装机顶盒或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的住户，可以在2021年7月15号或之前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打2922-9230了解一下啦。记得提迷你的亲朋戚友啊。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来自 TWICE 第七首的日本 single 歌曲 Better， 今次歌曲讲述女性逃离人烟密集的地方，走向每一个人都可以的独处空间，而他们最希望表达的就是我们身边总有人，不论任何时候你都会陪伴着我们直到永远。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Better。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的 Bett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啊，琴日港股表现啊，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虽然咧喺开盘嘅时候咧就被呢个官方 PMI 嘅数字胜于预期咧推升恒指啊，不过咧后屘咧就美国方面啊纳入咗一啲制裁中国企业嘅名单，包括咧中海油啊吓，咁啊有机会有咁嘅消息传出啦，搞到咧 A 股啊倒跌收场啦，港股啊最终咧收报26341点啊，大跌五百。五 53点的结束六连胜啦。咁啊，睇嚟咧，今日啊嚟到12月啦吓，咁啊12月1号咁啊开局，希望今日咧可以打破闷局啦。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嘛， 系啊， 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到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九分啊，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天晴干燥嘅，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咁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系早晚清凉嘅，日间天晴干燥，室外气温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70%啊。咁呢个时间咧就会有李嘉仁医生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医生，早晨啊，早晨啊。啊，今天气咧真系凉咗，而咧阿钟哥就唔好笑佢哋着得多啦。 咁佢哋唔系真系值得笑啊！阿李医生，你真系见唔到佢哋今日着衫就真系落雪、啊、落雪嘅天气啊！ 咁犀利 嘅，争到佢哋未攞埋嗰啲咩雪褛啊嗰啲出嚟。 我哋都未戴冷帽 啊！嗱、哎，即系证明佢哋系大个女啦。点解咧？小朋友咧就最憎着咁多衫嘅。 嗯。 啊，尤其以前一翻到学咧，就个个都除晒啲大褛啊嗰啲咁样。 嗯。 所以咧，佢哋都系小心为着嘅。 唔系、啊，我见好多女艺人咧都系着好少衫嘅。 嗰啲系喺镜前啫，系嘛？ 哦。是啊。 一唔系 camera 之后咧，就跟住都着翻晒啦。都系小心为咗。 系啊系啊。 嗱、啊。咁多呢成年几以来呢、个都喺度驚新冠十九。咁但係点解新冠十九呢个病毒咁恶呢？係咪 咁 点解咁样，我好似我哋束手无策，淨係可以话唔准一齐食饭，唔准打波啊咁样。嗱、其实呢个病毒呢好聪明嘅。咁最近呢就喺英国呢个大型嘅会议。佢讲啦。新冠十九呢个病毒咧就叻到无比。通常咧有个病毒入咗我哋身体咧，咁咧佢就会遇到有啲叫做蛋白质，叫做 interferon 呢啲咁嘅 interferon 干扰素。干扰素咧就通常咧，你有敌人入嚟咧，咁佢就叫晒啲兄弟，喂，有敌人嚟啦，我哋打起精神同佢打过啦咁样。即係好似我喺南極見到有嗰班嘅有班呢個 penguin 呢個企鵝，梗係有個做哨兵嘅。一有啲惡雀嚟咧就叫啦。咁呢個干擾素咧就係咁嘅用途嘅，就係叫人哋叫我哋嘅細胞打仗。點知呢啲咁樣嘅新冠病毒進化得好犀利啊！佢一打就走，佢入到身體咧就令到呢啲干擾素冇咗功能。即系冇咗警号啦，咁啊，因为冇警号咧，咁原来呢个新冠病毒大军杀到，咁啊死啦！哎呀，咁啊而家先知啊，咁样，咁即系打唔切，咁啊系佢搞乱咗呢个干扰素，咁冇即系搞唔掂咧，咁啊点样咧？譬如你好唔好彩Kitty 将会惹到啦，咁但系你喺先一日咧，你。非常精神喎，乜事都冇嘅喎，但系你已经咧一路播紧只病毒啦。最难呢样嘢，你完全冇病征，但系你就系做紧播病毒。点解咧？就因为新冠病毒呢只嘢好叻，搞掂晒你啲干扰素，咁冇得干扰佢，咁咪就 系 周围走嚟走去，咁样样啦。嗱，呢啲咁嘅病毒咧，其实同好多病毒都差唔多嘅。 包括流感啊，包括炸腮啊，好多病毒呢，是你病之前，你病发前一日，你是乜都唔知嘅。 嗯。 咁佢就会惹人啦。 吓。 咁我哋可以点做呢？ 是 其实真係好无奈。我哋唯有希望呢，即係你完全冇病征，我哋一验咪验到你啦。一个好简单有效嘅方法去验到你系唔系已经中咗招啦。但呢样仲系照做緊嘅。 嗯。 啊，即係你无论点样样而家啊撩鼻哥深喉唾液呢，都是较为麻烦啲咁多嘅。有冇一种好嘅方法呢？咁希望减低呢样嘢。好啦，咁除咗佢呢隻恶菌呢咁恶之外呢，肥胖啦。肥胖呢就係、是、喺外国呢就好常见嘅。 嗯、 啊。香港就好啲。啊，而家晨光呢度冇一个肥胖㗎啦，个个都咁 fit。好啦。 都唔一定㗎、啊。 你又唔係啦，你唔算啦，中国。 肚腩肥胖㗎嘛。 啊，肚腩肥胖你都唔係好犀利啫，我个肚腩大过你。 我哋唔斗呢啲嘅。 係啦。我都冇得同你斗啊，李医生。 好啦，咁又係一个喺剑桥嗰个教授讲啦。嗱、嗯、首先你睇返係美国嘅数字先。咁佢哋发觉呢，如果係英国数字啊，英国数字。我哋所谓嘅 BMI 啊，以前我哋讲好多次噶啦、 嗯， 即系如果 BMI 35-40咧，佢咧就会令如果你惹到新冠，你死亡咧嘅机会系大咗40%嘅。如果你 BMI 越犀利越肥咧，多过40咧，多90%嘅机会。 哇，多咁多，咁其实系咪因为肥胖带嚟嘅其他问题会影响到佢去打呢个病毒？佢即系嗰个关系喺边度咧？系咯， 啊就系、是、嗱，佢啲脂肪多咗咧，就去到唔应该去嘅地方啦，譬如去咗个肝啊，去咗啲肌肉嗰度，咁令到咧我哋嘅新陈代谢出咗事。 嗯， 好得意喎，你系高咗嘅胰岛素啊，令到血嘅胰岛素。非常高的。咁呢一个咁样搞到呢啲嘅新陈代谢啊、胰岛素呢啲咧，令到好多所谓发炎嘅细胞走出嚟。另外咧，有一种物质啊，有一种血入边有物质咧，佢系保护嗰个肺嘅。保护个肺嘅。咁啊，呢样嘢咧，即系英文咧就冇，我就冇个中文点名吓。咁啊，呢样保护肺嘅物质咧。又少咗嘅，即係话发炎嘅細胞多咗，呢啲唔係发炎令到个身体受损嘅，另外个肺部嘅抵抗力又低咗、 嗯 啊。即係就算肥高自己本身喺个肺度呢，亦都影响咗肺部、抵抗呢个病毒嘅、能力嘅、 嗯。 所以又去咗唔啱嘅地方。啊、最緊要咧就係、是、呢個影響新陳代謝、 oh. 啊、就呢個咧就係、是、咁樣啦。咁啊，除咗肥胖咧，仲有年歲咯， 都有關係。 老人家嘛， 所以呢度喺其實港台就好安全嘅，冇、老人家、啊、除咗一兩個嘅啫、 你好似係講緊我咁樣喎、 啊，幾時輪到你啊？你都未曾退休， 差唔多，我成日都差唔多咁樣啊。好啦，同個老人家嘅關係又喺邊度咧？醫生 係嗱，喺美國嘅數字咧、就發覺，如果你65歲或以上咧，你新冠病毒影到嘅死亡咧係多啲嘅。咁喺英國嘅數字咧，就係、是、如果你係70歲或以上咧。咁大概係即係中等危機、中等危險啦，即係又唔係高得咁緊要。咁點解係咁呢？咁我發覺咧，所有嘅重嘅病咧，個年歲都係好緊要嘅。嗱，第一時咧，如果你年紀大咧，好多時候有其他病，咁可能唔係新冠殺死你，係你譬如你嘅心臟病啊，你啲氣管唔掂啊嗰啲令到你死亡。另外咧，你又食好多藥啊。咁呢啲药呢就係、是、会又係影响个身体，但冇辦法㗎。呢、這个因为譬如年纪大呢，我脚痛啦，咁要食好多呢个所谓筋骨消炎药。筋骨消炎药呢又可能影响嗰个身体嘅免疫能力㗎、但呢个係好无奈㗎。好啊，仲有呢个所谓、年纪大呢对于呢个免疫系统点样样呢？第一次你如果你身体有病毒入嚟呢，你身体话危险啦咁样，免疫兄弟做嘢啦咁样，反应好慢嘅。 即系年纪大个个都系年纪大机器坏，个个反应慢几拍嘅咁样。咁所以呢啲咁慢嘅免疫反应咧，啊，令到咧嗰啲病毒咧有机可乘。诶，我哋立刻大家做多啲啦，自己喺度生繁殖啦咁样。咁越嚟越多嘅病毒，咁又另外令到我哋身体唔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好多时候身体有啲个叫巨细胞 macrophage 又系会冇咁叻嘅。咁又系年纪问题。咁仲一样啦，有叫做英文叫 T cells T 细胞，呢啲咧系免疫力好重要嘅细胞。咁佢哋喺边度嚟咧？就系有一个线啊。叫做胸腺，喺胸嗰度咧，胸口嗰度咧叫 thymus。咁佢年纪大咧，越嚟越细啦，越嚟越细咧，咁啊影响佢哋制造呢啲 T cell 嘅数量啦，咁啊越嚟越少啦。咁越嚟越少咧，即系又系影响嗰、那个身体嘅免疫能力啦。但系最紧要嘅系乜嘢咧？当你年纪大，我哋话哇有疫苗啦咁样。嗱，疫苗系乜嘢咧？就是、希望我哋打咗入去，中咗呢啲驯服咗嘅细胞啊，诸如此类啊，咁希望身体会系一个保护性嘅免疫能力。咁但系我哋啱啱讲过，当你嘅免疫反应越嚟越差嗰阵时候，你估呢个疫苗嘅反应有冇咁好咧？呢个系最紧要啊！因为你已经系个身体嘅免疫能力唔好啦。我打咗入去，都系麻麻地嘅啫。咁所以我点解我哋点解医学界好多都系讲第一次系咪真系咁叻先？你做嗰啲疫苗，你嘅对象系几多岁？如果打落 Kitty 度一定冇问题，反应好好啊。但系打落去咗一个八十几岁嘅人咧，可能个反应真系差好多啦。咁呢啲又系我哋嘅忧虑，系因为年纪。打落去呢啲疫苗嘅反应咧，呢啲亦都要我哋注意嘅。 系，明白。 咁另外啦，咁我哋其实话点解好多时候话全民检测 系咯？ 咁但系喺英国咧有个计划，有个计划咧就好大嘅，Moonshot 叫 Moon 嘅月亮射月亮嘅咁啊，本来话到明，哇，好犀利啊！我哋将会用100个 billion， 即系1000亿英镑、做呢个计划啦。2021年咧，我哋每日咧都可以做好多，用呢个1000万，一日可以做到1000万个 test。 哇，做咁多可以？ 但系咧，突然间咧销声匿迹， 点解咧？ 讲啦，呢样嘢咧就系好多媒体都去揾紧啦。即系点解突然间唔做咧？ 系 咯，呢个真系要知道，咁所以一定系有啲问题，唔知系钱啦、定话佢哋怀疑个成效啊咁样样。所以呢我哋亦都要好观望嘅，成日叫人全民检测。英国佢可能搵到咁多钱，但佢都唔做住。点解呢咁样我哋真係唔知道。但係有一样嘢呢佢哋做緊啦。譬如佢真係冇咁多医院啦。佢啲病床唔够啦。你有时长者咁点搞呢以前我哋讲过呢係夹手指睇睇个身体嘅养分嘅。夹手指呢个pulse oximetry。咁呢一啲咁嘅嘢呢咦好得意喎。如果你个病影响你个肺咁你就点样样呢咁就係如果你係低65岁或以上呢当然你要好小心你个肺部新冠影响个肺部养分越嚟越低啦。我哋通常啲人呢我哋起码有 95% 以上嘅。但如果当你跌到去 93%、血氧低嗰啲呢就係、去到93% 呢你个死亡率呢已经高到13%㗎喇。如果你再低啲呢去到28%或以上㗎。咁所以如果佢哋你就算你惹到医院未有床呢就俾呢个仪器你夹手指睇住啲养分。当你一去到跌到94、93咧，唔该你立刻通知院方啦，可能你要入院啦，你屋企搞唔掂嘅，所以呢个叫即系冇办法中嘅办法，系嘛？即系呢啲我哋都唔希望 在香港見到呢啲情況咧？ 嗯， 不過而家我哋可以做到嘅，其實真係要注重自己個人衞生咯。 係， 係啊，盡量去做，係、嗯、嘛？但係冇話一定得嘅呢個世界。係、嗯， 咁啊，今朝早唔該曬你醫生啦。 係啊，麻煩曬、啊、醫生。 好，我哋多啲照顧老人家啦。咁啊，聽完李醫生咁樣講，好多謝你，拜拜，我哋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 晨光追踪三十一。 阿刘畅，今朝早有啲咩电视节目介绍呢？ 早晨啊 ，Kitty， 早晨各位。嗱，今晚咧先同大家讲咗日常八点半啊，夜晚。咁啊，今晚继续有呢个有奖游戏三十一奖知识啊。 系好紧张，大家都玩到。 冇错啦，即系琴晚有睇嘅朋友咧，可能你都睇到啲题目，觉得哇咁容易，我都识答啦。咁啊，今晚记住打电话嚟报名参加。我重复多次嗰、那个。报名热线啦，大家记住26641038，26641038，今晚七点至八点夜晚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名参加，随时抽中你啊！ 系咁啊，预先打咗电话上嚟报名先啦，咁跟住就日常八点半里面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噶啦。 冇错，日常八点半咧，除咗有呢个三十一奖知识之外咧，逢星期二晚咧都会请到啲歌手朋友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咁今晚咧就请到陈柏宇啊 Jason 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 哦，会唔会讲臭女啊？ 就是臭女的親子是星期三晚的，爭啲俾你搞一搞亂咗我， 擾亂咗你， 擾亂咗我，冇錯啦。星期二日上八點半嚟講音樂嘅，咁所以阿 Jason 咧今晚上嚟同大家講下佢音樂啊。 但係佢音樂啲題材可能都係圍繞住親子 嘅。係啊，嗱，但係佢之前佢係唱嗰啲情歌啊、失戀歌咁噶嘛，咁而家就又轉咗少少內容曲風啦。係 啊， 冇錯啦。咁今晚佢上嚟講咩咧？就係、是、講下佢點樣去駕馭到呢啲唔同嘅感情。怎樣唱出來呢、是啦，那分享一下他今年都派了幾隻歌上台嘛， 是 啊，幾隻歌都不同內容，所以今晚聽下他怎樣 說。是啊，直頭有一些新的突破，我覺得他即可能、以前的曲風都唱了一段時間，所以我覺得他今年派的歌他自己都、多了很多參與在其中。 哇，那今晚看一下日常八點半他跟大家講一下其他什麼。 好啊好啊， 好啦，那緊接著之後呢，夜晚有九點半歷史二三時有楚寒，今晚播出第二集。今晚的題目呢就叫做暗度陳倉啊，真係啦，平時講成語都講得多啦，暗度陳倉。咁但係究竟個典故係點嚟嘅呢？今晚大家睇下呢個楚寒第二集呢就會知道㗎啦。 好。 係啦，咁睇到歷史之外呢，咁另外緊接住夜晚十一點午夜廣場，今晚歷史係咁話。 係講 歷史係咁話呢，講咩呢？講香港喎、哦。好多時呢我哋都以為香港呢即係成日都有講㗎嘛，開口埋口香港開埠以嚟百幾年啦，大家都以為香港只有百幾年歷史，其實係咪嘅呢？ 其實唔係㗎。 原來唔係喎，原來呢唐詩啊，唐代有首有個詩人叫做劉遇石，佢有首《踏浪歌》啊，即是真是唐詩嚟喎，佢已經有將屯門呢個名咧寫入去嗰首詩嗰度。 哦， 係啦，即係原來有好多香港嘅地名咧，喺好多古代嘅中國嘅文學作品都已經有提及，所以咧可以見到咧，其實香港咧喺中國歷史上已經係源遠流長啊。咁今晚呢個歷史係咁話，就帶大家去睇一睇呢樣嘢啦。 好啊，咁啊介紹曬咁多個節目，我哋就坐定定今晚一齊睇啦。 好啊， 好，唔該曬阿昌。 好，唔該曬，聽日見。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目前疫情形势严峻，认为一定要大幅减少社区人流，而专家亦都表示未来两星期情况关键，因此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最少会维持两星期，呼吁雇主在这两星期暂时容许员工在家工作。當局正探討將違規情況的罰則倍增，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金額未有定案，但要做到有阻嚇作用，正同律政司商討，當局會增設舉報熱線，希望令執法更有效率，強調公眾要自律。陳肇始又說正安排荃灣斯麗酒店和另一間酒店作檢疫中心用途。至於從外國返抵本港人士將要入住指定酒店作14日的強制檢疫，正密羅緊鼓處理。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是來自內蒙的本土病例，其餘8宗屬於輸入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6542宗確診，4634人不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多位女性加入新政府财金团队，其中联储局前主席耶伦一如预期获提名为财政部长，如果获参议院通过，耶伦将成为首位掌管财政部的女性。拜登说这支团队看起来似美国，有认真目标、最高能力和对国家承诺的坚定信念，成员将会由上任第一日开始为所有美国人工作。過渡團隊說，拜登預計星期二正式介紹新財金團隊成員。耶倫強調，要呼籲要恢復美國人的夢想，讓社會上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潛力。伊朗透露暗殺核子科學家法克里扎德的行動極度複雜，現場並不存在人的因素，相信涉及遙控武器。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沙姆哈尼形容敵人使用全新的專業的方式達至行動的目標，暗殺行動通過電子設備進行，過程沒有武裝人員在場。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开讲你想讲。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又话邱太喺度。早晨，邱太。 早晨。 系、哎、有啲乜嘢？ 大家好。 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有啲乜嘢要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嘅先？ 哦，咁咧我就由11月到12月都有我嘅屋企人生日，咁、哦、所以我想祝福一下佢哋啫。 诶、哎，咁啊好啦，讲晒你个 list 出嚟。 我咧就我个新抱就11月21号生日嘅，咁我先生咧就11月26号，咁我个女咧就12月1号， 个 仔咧就12月31号，咁全部都系喺呢两个月之内噶啦。 吓、啊，新抱啦，老公啦，阿、女啦，同阿仔，由呢个11月21号去到咧就系12月31号啊。 系， 哇，即系都一齐准备庆祝噶咯，不过而家就限聚令啦。你系咪住埋一齐嘅先？你哋？ 梗系啊，仔同新抱啱。其实结咗婚两个月，咁咧就暂时而家同我哋一齐住住先。 诶、都系新婚嚟噶、哦。 系啊，两个月啦，啱啱。 系嘛？新抱俾几多分啊？ 新抱，阿爷起码都有90噶啦。 哎哟，嗰十分系争啲乜嘢咧？等佢你讲俾佢听，等佢知道一下。 争啲争啲就系大家唔系好熟，咁、哦、可能即系要少少大家 有 系啦，即系将就下或者点样，即系要大家去俾啲时间咁咯。 明嘅，明嘅，明嘅。哎，好啦，今日朝头早点首咩歌俾啊咁多位嘅寿星仔、寿星女听咧？ 咁咧就我啲英文啊唔系几好啊， 唔紧要， 可能讲得麻麻地。就系、是、阿女话想听嘅，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好啦，揾呢首歌曲送翻俾你听啦，多谢晒你嘅电话，邱太。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hen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won't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a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在这个时候当然欢迎听众打电话上来1872388啦，可以将就是你的 message 啦，或者你好像刚才那位听众这样家人结婚甚至乎生日都可以将这些 message 呢带到上来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和其他的听众一起分享一下的。打电话上来1872388预约啦。 咪食住。 为什么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天气转凉又干燥，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推介一个食谱——冰糖炖雪梨啦，一个好简单嘅甜品食谱，但系喺呢啲时节食落去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同滋润啦。材料除咗需要一个靓嘅雪梨同埋一啲冰糖之外，我今次自己咧就加咗啲杞子啦、龙眼肉同埋桂花落去。 望落去颜色抢眼之余，食落去仲多咗龙眼同埋桂花嘅清香味。今晚嘅饭后甜品唔使谂啦，就整呢个冰糖炖雪梨啦。做乜笑我？ 唔使谂啦， 唔使谂同我喺嗰啲地产经纪嗰度。 蒙生呢、這个单位冇得 唔使 谂 啦，冇得输啊，唔使谂啦，即刻落定啦咁样。 唔系加大力度系要呢啲呢啲句噶嘛？ 啱嘅，啱嘅， 600,200尺喎，唔使谂啦， 唔使谂啦，系啦。 咁我都系买个雪梨啫。 800,200尺，唔使谂啦， 800,200尺。 好，唔使谂啦，今晚整呢个冰糖炖雪梨咧，其实。我自己第一次整嘅，因為其實細個咧係偏向中意食啲西式嘅甜品多啲嘅，係啦。咁但係慢慢人大咗咧， 固本培元 係啦，除咗衫著得多咗之外咧，食嘅嘢咧都真係養生咗啊。咁啊，發現乾燥啦，把聲就好乾啦，咁啊，再加上即係天氣凍凍地咧，哇！食啲燉品咧就真係非常之好 食噶，正個感覺。 咁同埋咧，而家我知道好多朋友屋企都有啲蒸焗爐噶嘛，咁所以其實燉嘢或者蒸嘢咧，就我覺得方便咗好多咯。 蒸焗爐都係揾笨噶喎，琴日咧攞個食譜出嚟，諗住真係好似 Kitty 咁燉嘢啦，同屋企人，跟住原來要加兩次水啊，蒸焗爐，即 係 燉嘢係好煩咯。咁所以 都乾水佢又熱又剩， 用翻啲傳統燉盅咯。就是、用嗰啲電子燉盅，即係之前有個朋友送過一個俾我，咁咪用嗰個咯。 其實嗰啲傳統電子燉盅真係幾好用嘅，你撳個掣，你倒水。乜嘢都搞掂， 無敵啊！係啊，嗰個真係冇得輸啊！我想講， 咁你今晚就真係可以唔使諗啦，就整呢個冰糖燉雪梨。點整咧？其實好簡單，我就去街市買咗幾個雪梨啦，咁啊洗乾淨。 有冇分邊只梨會好啲㗎？ 鴨梨會好啲嘅，即係最普通嗰只雪梨。 鴨梨就係中國國產， 係啊，唔使買到韓國嗰啲啊，鴨梨就得啦。 咁我上網睇， 韓國嗰啲叫有兩個字，唔知叫乜梨，好勁喎！ 唔知咩月咩梨咁樣嗰只。 風水咩？ 風水梨， 風水梨有一個。 系嘛，真系唔知啊。总之去到果栏五花八门，但系 Kitty 话 秋月梨好似有一个系 秋咩啊？ 好似系一个秋月梨， 秋月梨都有听过。 嗰啲就咁食已经好好已经好补充噶啦。咁我哋用呢个鸭梨啦，咁啊洗干净佢啦。咁我见到咧网上面有啲人话想洗得再干净啲咧，攞啲盐擦下去，即系嗰个皮啊。咁但系就唔会批咗嘅，唔批走个皮嘅。咁咧就洗干净咗个梨之后咧，就切开佢个角，即系好似打横切一刀个顶，你当五分一咁样啦，好似一个盖咁样，咁跟住咧，中间咧就攞刀同埋匙羹咧划一划空咗佢嗰个心先，就好似变成一只杯咁样啦。咁、你咧就可以之后咧就放，我就放咗一粒红枣，因为红枣好香噶嘛。咁加几粒杞子啦，咁啊将头先划出嚟少少嘅雪梨肉咧都可以摆翻少少落，但系唔好摆晒，因为摆晒你唔够位摆其他嘢。咁、我就再加咗两粒龙眼肉，再加咗少少桂花，当然就要放埋冰糖啦。咁但系呢啲咧好难话俾你听，要放几多粒或者几多克嘅 龙眼系龙眼干定系？ 我系用龙眼干嘅，因为佢甜啊嘛，系啦，咁啊有埋个甜味，咁跟住咧就你就冚翻住个盖，系啦，唔系，跟住咧你 冚翻个 你，你要冲翻啲水落去先嘅，系啦，咁啊啱啱好嗰个位咧，咁你就冚翻个盖就摆落去嗰个煲嗰度， 使唔使落冰糖啊？ 要啊，冰糖炖雪梨嘛， 系咯， 系啊， 我见你冇讲冰糖， 我有讲，我讲咗系 ，OK， 你 miss 咗 ，sorry， 我挂住你喺个雪梨入边点样将啲梨肉刮出嚟， 系啦， 因为我一路听咧。我覺得好疏乎啊， 係 疏乎你， 疏乎你啊， 係啊係啊，真係冰糖燉疏乎你。 嗱，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代表愛嘅甜品，咁所以就係好愛你。 哇，好愛你， 掛住咗呢個燉嘅雪梨， 同埋又掛住你。 咁燉幾耐咧？咁其實我 就隨便你， 隨便你，隨便啊，好隨便啊！呢個冰糖燉雪梨，隨便你，好笑呢個。 大概咧20至30分鐘度都 OK 嘅，咁有啲人中意燉耐啲，咪燉耐啲。但我上次燉咗30分鐘，或者叫做蒸咗隔水熱水蒸咗30分鐘咧，已經哇好甜，再加上咧你成個梨最後都食埋噶嘛，咁又好滋潤，亦都好補濕，係啊， 滋潤 食食啊呢個， 滋潤你。 我的享乐时代， 欢迎你， 继续延续落去系咪、 哎？有咩推介啊，林慧？ 系啊， 大个啦， 咩？ 大个女大个仔噶啦。 嗰啲童趣啊， 唔系童趣啊，我哋今日跟住钟哥啊，今朝做嗰啲一栏啊嗰啲咧，大家停唔到啊， 系咪一路延续落去啊嘛？ 原来我哋个 table 而家先开，啊钟哥做咗两个钟开系啊， 佢阵间可能又会掉两个出嚟 噶，冇点有呢啲嘢咧？唔会， 佢而家好紧张啊，佢准备 佢而家脑喺度转紧啊个 table， 准备十点前嚟多个，嚟一出招啦！ 好啊，嗱咁啊，听我讲睇下有咩招出啦。嗱，我今朝早分享嘅享乐时代咧，其实系一个我自己嘅小习惯嚟嘅。咁但系咧，疫情之前咧，我本身就净系服务我自己嘅啫。咁但系而家疫情以嚟咧，我就服务晒我全屋企人啦。只要我屋企人系有手机嘅话咧，佢哋都系得到呢个服务嘅。 咩嚟嘅？ 就系我帮 佢哋交电话费。 咁我又未去到咁贴心，我就帮佢哋清洁个手机。系啊，嗱，因为我自己都有一个习惯咧，我系会抹个电话嘅。因为女士们咧，我谂会更加注重嗰样嘢。嗱，我自己就少化妆啦，咁就唔会话有啲粉底嗨咗落，系啦。但系咧，我就好惊一样嘢，就系因为我皮肤属于敏感性皮肤嘅，我成日好惊啲电话，如果而家尤其是咪 touch screen 嘅，即系触碰式荧幕咧，你揿完晒咧。好似覺得個屏幕好污糟咁，咁如果直接揩落塊面度咧，我都好似硬係覺得唔知點咁樣，所以我就好經常咧，我都會自己去抹我自己手機嘅屏幕。 咦，今日有產品介紹俾你喎， 係咩？ 就係免提裝置。 但系你 挂住喺只耳度， 你就算免提，你都会揿个电话噶嘛？ 揿个电话，但系你唔使成个电话摆上面度 啊！嗱，崔杰同你讲呢个免提装置咧，我都想讲，因为咧免提装置亦都系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最近咧有研究啊，即系英国有一个报告出咗嚟咧，就系话其实免提装置，即系其实都要有一个入耳式嘅装置，你都有个耳机咁样挂咗喺耳仔度嘛。其实嗰个耳机系非常之污糟噶，因为咧系啊，有一个报告讲到咧。佢其實咧耳筒係辦公室最污糟物件之一。嗱，例如咧講翻個時間，用一個鐘頭左右嘅耳機咧，含菌量咧係會隨時激增700倍。因為你將個耳機擺咗入耳仔之後咧，其實你個耳仔入邊咧可能會有耳垢啦、汗水啦、油脂啦，加埋你嘅衣物同埋毛髮纖維，咁日積月累落去啦。 好啦，咁如果又係話。我借个耳机俾你听， 我唔制， 你会唔会用？ 我唔制啊，我 唔 会啊。 唔系即系唔系啊？我正话录咗只新歌，你真要听听啊？即刻除俾你，你唔听即系唔俾面。 你开 speaker 啊？ 系啊，我都会 周围 都能 听到咯。 咁你咁好你个作品， 我又惊俾人听住，惊人哋抄，俾你听你听唔听？ 我自己有，我自己有，自己嚟，自己嚟，自己。 我都试过有啲同事咧，即系剪完一啲嘢，譬如剪完个 trailer 咁样咧，叫我听下咧，我会叫佢你开大声啲，我就会隔开佢大概两 cm 咁样听咯。我宁愿咁，我真系唔够胆。 但系调翻转头，人哋真系当你系朋友先至俾你用嘅。 唉，我梗系知啦， 但系佢卫生意识差咗少少啫，冇怀疑过佢友情。 我同你共，同你分享呢一样嘢。先至系我哋友情嘅展示， 亲密嘅接触啊嘛，其实即系透过耳机接触你嘅耳膜。 你又唔好意思攞咗之后咧，等阵啦，攞啲消毒 喷抹下 先听，又好似唔系几好意思。 我都会觉得好尴尬嘅，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呢一样嘢咧，嗱，而家疫情之后，大家即系多咗好多啲喷酒精啊，或者系消毒嘅湿纸巾咧，我会提供埋帮佢抹埋咯。不如我帮你抹下先啦，咁咁可以顺便。 嗱，讲翻你个手机先啦， 系啦。 不过题外话，即系手机咧。而家咪有啲即系唔同型号有唔同嘅解锁，有啲就揿噶嘛，即系挨住就直揿。如果另外嗰个品牌就划划划咁样噶嘛， 有啲望下已经得噶啦嘛。 望下就另一种啦。咁有譬如话划划划嗰一只咧，有阵时啲人摆度，你就会见到佢个密码系乜嘢，因为佢只手污糟，划得太多都系嗰个痕咧。 即系有啲油喺度嘛，你见到 L 二 set W， 即系你会睇到嗰啲咩嗰个轨迹噶嘛， 打横打斜咁样， 可能打斜一划咁你就知道原来佢个密码就系呢个。 啊！真系好观察入微啊，仲讲我即刻都唔敢摆低。 只系佢哋做得太明显咯， 唔紧要，你有清洁到嘛？ 费事俾你见到。嗱，不过讲翻清洁手机啦，因为咧好多人清洁咧就净系会抹个屏幕啦，或者会抹个手机壳嘅底部啦。 正路啊！ 咁我自己咧就唔 是的，我真的会呢、用、譬如我、女士会有些卸妆棉啦、啊、薄薄一块呢我就会找一些牙签包住的卸妆棉呢、哦、真的将譬如啲插电的位置啦、啲、哦、音量嗰啲呢其实啲音量的、出口位 嗰啲 口位呢都有很多窿㗎嘛、 嗯、 我真的会慢慢转住佢咁样抹囉。咁你包 咗黐咗啲毛喺度㗎。 如果呢你湿咗酒精，即係我会用酒精，係啦，用、哦、用酒精呢 唔好捽咁耐囉。 係啦係啦，你梗係唔好好蛮力咁捽啦，你都可能会整返个手机啦。但我真係会慢慢咁去撩窿撩啦。同埋大家呢成日都会忽略咗其实呢有个位置係最污糟嘅。嗱，如果、用好多品牌手机都系呢侧边有个音量嘅、按钮，即系可以拍上、拍落，同埋大声细声啦。其实咧个按键咧，同埋个手机嘅机身咧，都有一条罅仔嘅。咁、呢个位咧，系如果你唔拆个手机壳出嚟嘅话咧，系非常之藏尘。你唔好以为搵个手机壳包住咧，你个手机就好干净。如果你试下，即系隔一段时间，因为我抹得密咧，我就冇咁夸张嘅。但我有试过曾经帮一个屋企人抹过咧。你是一个一下抹落去搵支牙签撩撩出嚟。 黑色。 是有一嚿灰色的层黐咗出嚟嘅。所以呢呢啲位置是真係唔可以忽略啦。同埋呢其实呢插电嘅位置都系。嗱好多人都系啦、可唔可以借条线嚟插电啦、啊、或者、可唔可以有时特别有啲人呢都仲系会喺啲公众场所、譬如啲商场啊、或者啲铁路站。 系 啦有啲快叉嗰啲服务呢。其实已经是积了很多这些菌的温床在这里。有报告讲过话，譬如我们现在讲新型肺炎在金属停留的表面是可以超过24小时的嘛。即是说其实你用完那条的、插电线那个金属接触了你的手机的金属面呢其实都有很多病菌和病毒停留在这里。所以其实呢去好小心咁去處理每一個嘅位置咧，都係好緊要，所以就無孔不入， 係 插電孔都一定要抹埋啦。 啊，家嫂啊，即係咁樣。 點 啫？你用咁複雜、咁細心思細密嘅方法去抹你部手機，你幾耐抹一次啊？ 我啊，如果我自己嗰部咧，我系一日抹一次噶。 嗱，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如果系好似阿林慧咁样啊，抹得咁仔细，真系要花上一啲时间。 唔使嘅，好快嘅啫，三几分钟抹完。 咁我哋摆低部手机啦。因为佢讲紧嘅时候，我一路喺度研究，系呢排窿真系好似即系灰灰地色嗰啲，好似真系尘嚟。 喂，帮帮手， 唔该晒。 嗱，咁因为抹手机呢一样嘢咧。有好多人都唔同講法，啲話就好似阿林慧，一個禮拜抹一次，有啲人話唔得，一個禮拜起碼兩次，甚至乎我見過啲好極致嘅，日日抹一次，真係日日抹一次。我話日日抹一次，咁點解你唔每一次用你都每一次抹呢？因為如果你真係要保障佢係清潔嘅話咧，你就算每一日抹。都已經太遲噶咯，因為你每一次擺上面，其實你塊面又會有菌啦，又或者如果你咁擔心有其他嘅嘢積聚咗喺度，其實你應該好似洗手咁樣，你每一幾分鐘你可能要抹一次，先至可以保障到安全嘅。咁咪即係等於你每日用部手機就每日喺度抹。咁不如点解唔我哋不如唔好用手机啦呢一排。 所以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到到而家咧，即系由疫情开始咧，到到而家佢嗰个电话咧都系有个套笠住，即系唔系普通电话壳，即系有个好似密实袋咁样嘅包住佢咯。系啊，咁跟住， 哇呢、這个犀利喎呢个。 嗱，初初我哋都谂唔明嘅，咁其实咁你个袋咪又系污糟，系咪先？你攞个电话出嚟，你都会掂到个袋先至攞出嚟噶嘛。咁所以佢解釋唔到嘅，但係佢就覺得心理上好似健康。 即係我意思係佢入住一個叫做保鮮袋，然之後隔住個保鮮袋嚟用啊。 佢唔係㗎，佢會攞出嚟， 好似植物袋咁啊嘛！你幻想到， 即係每一次用嘅時候攞個密實袋出嚟拉佢嗰個膠條，然之後掹個電話出嚟，撳聽完， 跟住擺翻落密實袋度。 我即刻話俾你聽，你可以話翻俾你個朋友聽，咁樣仲衰。點解咧？嗰、那個密實袋裏邊，除非你即刻放入雪櫃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嗰、那個密實袋。本身裏邊嗰個温度啊，或者嗰個濕度啊，已經更加容易去滋生細菌啦。即係等於佢放入去，菌啊菌，你生多啲啦，生多啲啦。 然後擺個手機入去喎，仲要 係擺入去，跟住生多啲就攞翻出嚟啊！我而家用你啦，咁樣佢仲衰，除非調翻轉頭。不如裏邊嗰個密實袋裏邊放啲防潮珠啦，放啲抽濕啦， 擺啲米，擺啲米啊，咁就可能好啲啦，係嘛？ 擺埋啲米，咁你做乜嘢？你每日攞包米出街，冇我驚肚餓。 吸濕啫，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清潔電話咧係必須嘅，因為我發現而家好多人咧。 系厕去厕所啊，都带埋个电话入去嘛。咁所以我觉得都每日要抹嘅，但系就真系林慧提醒咗我哋咯，即系呢啲细微嘅位咧都应该抹埋佢嘅，就唔系净系抹个面咯。 系啊，不过咧即系成日都有人话你无论你抹得几干净都会有菌嘅咧。当然啦，唔抹就唔得嘅，即系特别喺而家呢个情况系抹系应该嘅。咁但系除咗林慧提供抹部手机之外，即系谂下我哋全身里边咧有好多地方。你以為是乾淨，你是錯過了。 你是不是想講肚臍？因為其實剛才林慧講在那裡撩那些窿窿的東西出來，跟住我就想起 你經歷過什麼童年啊？為什麼你搞到你現在大過這樣？ 不是啊，我是看報紙看得多啊，那些撩肚臍那些裡面是不是一塊 東西？不是，我想有一個服飾，我們身體上衣服的服飾，我們真的錯過了的，我們經常都是偏向於污糟的時候摸過，我們不知道 的。件事就是穿在身上面的 皮帶。 哦， 嗱，好简单，你每一次去洗手间，你会除皮带噶，但你去完洗手间，喺你洗手之前，你就会摸翻条皮带噶嘛，咁你之后先洗手啦，咁即系话其实皮带基本上又用翻厕所板嗰个原理啊，系污糟个厕所板嘅，咁所以皮带其实大家都要喺适当时候，你都要经常去清洁佢先得。 你唔系，咁如果根据钟哥呢个原理，其实所有裤头都系污糟嘅， 甩钮啦。 粒粒成条橡筋啦，都系污糟嘅，所以真系嘅，即系出完街翻到屋企咧，都尽可能即系攞啲消毒喷雾啊，喷下啲衫啊，咁最好当然即刻洗啦， 当然即刻洗啦， 系 咁但有几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咧？呢个就系你嘅件事啦。 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集齐大家嘅电话就摆喺林慧嘅度。 系啊，唔该，横掂都系几分钟一个，好快啫。 唔该晒，唔该晒。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5%。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